新出發 D100 還聲於民梁家權說三道四 好怕打那些熱線電話廣東話請按三字返回轉目錄請按八字雖然這些指示都是真人發聲而且都是挑選伶牙俐齒聲音平易近人的人來講但是總是覺得爭一些東西是的即使是真人發聲始終機器只會按著電腦設定的程式來回應除非它 short 了否則永遠都是只會死板的按著指令行事講到底欠了一些人味真人對話有陣時亦都未必是好聽因為怎樣講一句說話效果可以截然不同一個只是抱著打份工的心態的演員完全不投入去做hea住去演一個角色怎會有好戲睇呢所以同一個劇本由不同的演員來到演繹觀眾的感受可以好不同偉大的演員人人都知道他是在做戲但是你會心悦誠服受到他的演出所感動有些高高在上的人時時搬出規章條例又時時推給外判商迴避責任這些年薪過千萬的管理層出來維護大老闆利益本來無可厚非但是為什麼可以說出這些說話呢他說喂這裡雖然很辛苦雖然要做24小時雖然要輪班雖然要風吹雨打不過這樣的情況之下你覺得這些薪金是可以接受的那就繼續做下去咯他意思是碼頭工人如果不滿意薪金的話可以轉行鬼不知道啊有頭髮邊個想做辣痢啊只有一種技能的人在幾乎是寡頭壟斷的行業轉工轉行談何容易講這些說話的人不單止刻薄無情根本講的不是人話我記得有一句鬧人的說話好到肉就是你是人不是啊 梁家權說三道四 重新出發我已經準備好了智能手機固網電話電腦網絡收音機 Internet Radio 哇阿聰你拿咁多嘢做乜啊 24小時聽 D100 大聲台梗係要準備好所有器材啦 智能手機可以免費下載 D100 大聲台 App 或者用 TuneIn Radio App 搜尋 D100 如果你用 iPhone 嘅話仲可以用香港網台 App 搜尋 D100 得咗電腦上網去 D100.hk 網頁 如果用 iTune 聽嘅話按 Library 之後揀 News再搜尋 D100 得咗固網電話可以打18311100 網絡收音機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輸入 live.d100.hk play.pls 如果你有 PCCW iTunes 都可以登入 d100.hk 收聽 要聽要睇大班林毓華風波料茶杯橫聲於文還可以登入蘋果日報網頁或者下載蘋果 App 得咗 D100 大聲台重新出發有更多更好的收聽方法D100 向中国发出民间外游警示由于上海南京等地有不少 H7N9 确诊个案 D100 4月3号对中国江苏省中国浙江省以及中国上海市发出红色民间外游警示 D100 提醒听众如非必要不应潜赴当地亦对中国其余省市发出黄色民间外游警示 D100 提醒听众留意疫情提高警惕市民可登入 D100 Facebook 了解相关资讯 开局呢你是要讲真话做实事有贡献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大声台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星期六上午八点到十点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 龙凤大茶楼 下午一点到四点 周末饮冰山 下午四点到黄昏六点 恩典时刻 黄昏六点到晚上九点 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九点到凌晨十二点 怒汉推歌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文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你说干预也好，你说是要参与也好，即是说香港行政总统的选出呢，中央有个权力，即是有个权力要参与这件事，即是有个，不是只是说礼节上向中央打个招呼 就香港人要选乜人，我选乜人。 这个讲法已经扭曲了那个基本法的意思的了，那个不是叫选举权，那个叫任命权嘛，就是说我们选完之后呢，没错，要即是选举结果要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咁呢一点呢基本法就得写咗落去㗎啦。咁但如果将呢嘢引申到呢选举权嘅话呢，咁我就好奇怪。 局部扑杀或者全部扑杀加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早晨，7:41。 早晨，阿班。 今日咧就阿林伯咧就有病，感冒。 少少啦，感冒啦。 上呼吸有感染。 你系医生？ 咁感冒梗系上呼吸噶啦。 系。 啊，咁啊，继礼拜日呢、這个龙凤大茶楼，我哋嘅才子潘启迪开唔到声之后咧，今日啊，林伯都要休息一日嘅。咁今日我嘅拍档咧就系阿德哥。啊，黄德全，大家对佢都好熟悉噶啦，德哥早晨， 早晨早晨，大班， 有咩想讲啊？俾你讲先啦， 俾我讲先，我 一阵你又话我唔俾你讲嘢，我最惊人哋成日话我唔俾佢讲嘢，主要我唔俾人讲嘢，因为有啲人冇嘢讲。 唔系，好，琴日即系好多事件出现咗嘅，即系尤其一个名词叫隐性暴力啊。咁啊，譬如话喺个真普选联盟喺城市大学有一个公开嘅论坛啦，当然欢迎任何人士去出席噶啦，就同所有不同嘅意见人士都系出席。但我相信咧，就系已经有一批即系支持政府、撑政府、撑梁振英嘅人士咧，都已经一早表明一定会去噶啦。去嘅同时咧，都应该系不怀好意咁样话去。但去到嘅时候，究竟即系？主办的机构即真普选联盟都知道人哋嚟啦。我相信咧，佢哋入嚟嘅时候咧，大家都会互相有一啲认识嘅，都知道啊，嗰、那个都系外港之声嘅人，嗰、那个外港力嘅人都经常见到佢出现啦。佢哋坐晒喺度啦。咁跟住然后开咗个论坛之后，人哋作出一个滋扰嘅情况，即系作为主办机构应该点样做咧？似乎咧就我相信都未吸收到我哋當時喺西洋菜街搞論壇個經驗，我哋都俾人叫做踢場啊，令到我哋節目去到臨尾要腰斬。咁結果咧，佢個論壇咧開咗，我睇報道開咗大概15分鐘咧， 已經腰斬。大江出嚟講啱嘢就腰斬咯。 嚇，15分鐘到已經腰斬啦，即係跟住然後再話透咗半個鐘頭之後再想開嘅時候咧，亦都嗰批嘅人士咧都會係冇離開到，繼續係滋擾啊、騷亂啊咁樣，繼於是咧根本冇傾過咩實質嘅問題。咁、即係換言之咧，即係個隱性暴力咧，即係阿鄭教授所講隱性暴力咧，已經係慢慢開始蔓延住係即係香港不同嘅公開場合，大家不同意見嘅人士咧。就會係直接係對壘啦，已經係唔係話你嘅論壇，我有我嘅論壇。雖然我嘅論壇可能好少人，但我都繼續我嘅發表意見。但係你嘅論壇咧，雖然都唔係話太多人啦，我都繼續要去騷亂你，等你哋冇得講話自作自話咁樣。 嗱，我嘅睇法就好簡單嘅嘢。第一，呢、這個論壇究竟係公開啊，抑或閉門嘅咧？ 應該公開嘅，啲論壇冇理由。 如果公開嘅，咁你公開俾所有人參加啦。 係啊。 咁公开就俾所有人发言啦， 应该啊。 咁啊，事先张扬啦。 系 呢一班我所谓爱港力咧，又所谓支持政府嘅团体咧，啊，一早亦都事先张扬会踩场啦。 系啊。 咁大会咧就应该有安排噶嘛。 冇错冇错。 咁你大会已经知道有人嚟踩场，而你又唔作出任何安排咧，嗱，已经前车可鉴啦。即系我哋喺旺角。啊！花园街啊，嗰啲你叫西洋菜街嗰度，西洋菜街搞嗰个论坛咧，啊小班都腰斩，提早10分鐘腰斩咗节目啦。咁 你如果一个主办单位，如果你早知如此，你就应该有一些较好的安排， 保安 的情况，你在保安方面的安排，就不是啊、 甚至乎事先啊，开论坛的时候啊，事先同所有出席的人士啊，作出一个声明或者作出一个警告，如果有任何招摇行为咧，我哋嘅工作人员咧就会系请佢离开呢一个。 咁啊，咁啊，请唔到离开佢哋噶啦。你如果冇保安，就请唔到离开佢哋噶啦。根本佢哋唔会俾你请到嘅。第二样嘢，我又唔同意呢叫隐性嘅。呢啲直情而家梁振英啊做咗特首之后咧。他的策略改变了嘛，你看到啊这个咁嘅邵善波在立法会那里啊，喂讲到明啊，以后这个政府是不会闹不还手打闹不还口打不还手嘛、这个就是整个梁振英政府的策略来的嘛，这个就民有民斗，武有武斗嘛，民斗出了来啦，昨天看到啦啊，这个啊吴康文啊啊罗范昭芬啊谭慧珠啊， 梁爱诗啊， 梁爱诗咪陆续出嚟同你民斗咯。嗱，武斗唔系呢班香港力咯。啊，另外仲有香港警察啦，啊，琴日出动就拉咗杨康啦， 嗯， 又系一单秋后算账嘅嘢嚟。 二百几日前啦， 都唔知系乜嘢嚟嘅。 四月一号嘅话， 我都怀疑咁你拉 非法集结， 你拉个杨康做乜嘢咧？咁我以为佢拉佢，因为佢啊科即系可能公安北京嘅公安要求佢拉翻去彻查喎。啊，原来唔系。不是关于啊即是北京那单嘢，而是关于四月一号。 是。 即是香港那单咩嘢呢 香港无人无知 的。四月一号咪即是成年前点知二百几日啫。今日四月几多号啊德哥。 今日四月八号。 逢一坐在呢个位啲人都冇懵地。 我知要答问题嘛。 一年前呢已经二百几日，一年有几多日啊德哥。 三百六十五日。 我仲要諗。咁今日几多号啊 今日四百号就答咗啦。 啊， 四月八号， 咁啊，系咪即系超过三百六十五日啊？ 系啊， 咁就话二百几日前。 我睇报道啊。 你又帮阿曾伟雄？ 我睇报道咁。 睇边张报纸啊？ 睇咗好多张报纸啊！ 执咗佢啦， 执咗佢，好。 真系，喂，即系你睇到啊，民有民斗，武有武斗，跟住连警察都出埋手，啊，即系打击你啲争取民主嘅，啊，争取普选嘅人士。啊！任何咧，啊！你上个街啊，阿黄德全，你都要小心啊！ 啊！ 你当日喺呢个美孚系咪瞓街啊？ 系啊，系啊！ 系几多日前啊？ 好多日前咯，你一日啊，七八日前咁滞咯。 七百唔系七八日， 七百日，七百日， 七零零， 七零零系 seven hundred 系 啊，七百日前 系 一样有机会拉你嘅，你小心啊！ 我申请咗嘅喎，不反对通知书。 所有嗰啲游行示威都有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噶。 咁样嚟秋后算账，唔系好吓人喎、 啊。我唔系吓你，咁而家好多人俾人拉咗啦。嗱，讲翻呢个香港地啦，你而家嗱，你睇翻嗰个weekend 啊，即系过咗呢个周末咧，你睇到噶啊，即系吴康文啊，你睇到首先罗范昭芬出嚟啦。跟住就吴康文，谭慧珠有出过啦，吴康文啦，跟住就系呢个梁爱诗啦。嗱，而家直情侮辱我哋香港人， 愚蠢嘅香港人。 佢即系话你啲香港人蠢 啊！ 啊，咁又啱嘅，咁啊即系好似 Clinton 当日讲啊 ，stupid is politics 啊，咁又系政治，政治就好简单嘅，中央政府就唔会啊俾你二零一七年有真正嘅普选噶啦。 嗯， 即系你开咗门做生意啊，即系好似开间餐厅咁，你系有权入嚟食嘢啊，不过你冇权点菜啊，你坐低 有咩食嘅，有 A 餐 B 餐俾你， 冇啊，呢个都唔使啦， 都唔使啦， 呢个多余噶啦 ，A B 餐 A B 餐系你唔想要嘅 A B 餐啊嘛， 啊， 你讲 A B 餐咧，你去嗰间餐厅，每一个人入去餐厅，等于我哋一间上去五楼食嘢，呢度一全部嘅 canteen 系。 是冇得点菜嘅都系，有个餐牌喺度噶嘛？ 有 A B C D E， 你知道有 A B C D E 噶嘛？ 吓， 起码呢啲系你接受噶嘛？嗱，有啲我哋有啲同事，好似阿黄师傅咁，我好少见到佢上canteen嘅。 系， 就佢知道嗰啲 A B C D 餐唔啱佢用，唔啱佢食噶嘛，佢咪唔帮衬咯。但系而家唔系啊嘛，你而家所谓 A B 餐，你已经美化咗佢啦。你所谓 A B 餐，呢、這个 A B 餐系你唔想食嘅 A B 餐。 嗯。 但你一定要吃，硬屈你吃，你不吃你就蠢，你吃了你是蠢。咁你真係换一句话嚟讲，你应该有冇得选择嘅 A B 餐，你唔好将佢美化佢。等于同一道理，咩叫隐性？教授讲咩隐性咩？ 暴力。 喂，人哋摆到明嘅，边个话俾你隐性啫？喂，你琴日我睇电视见到嗰啲人个个熟口熟面噶，系琴日走出嚟，而家又除咗个陈静心 ， 陈静心之外又整个老陈出嚟啊！而家双陈啊，陈咩啊？ 陈广文。 唉，食我而家邓姓陈嗰啲人开始有啲唔抵嘅，点解逢一姓陈嘅咁麻烦嘅，女又咁麻烦，男又咁麻烦嘅， 大姓啊嘛， 先有个陈静心，后有个陈广文，呢啲咩人嚟嘅呢？哇，对住个电视机，对住嗰啲记者大言不惭啊，认为咧理所当然嘅，道理就企喺佢嗰边嘅啊，你唔俾我讲嘢，我就嘘你啊。我有冇收钱亦都唔关你事。嗱，而家好简单嘅，2017年啊，呢个普选大家可以死咗心去噶啦。不论你点样去争取，你都唔使质疑噶啦。好简单就夹硬屈你食咯。啊，俾个叫做梁振英，俾个叫做个叫咩名啊？ 唐英年， 梗唔系唐英年啦，你啊想有唐英年俾你？ 唐英年我拣啦。 李慧琼啊， 哦， 任你拣得过咯。嗱，你中意我呢间？ 只惊李慧琼同埋阿刘光华俾我你。 我呢间铺头就系卖呢个三氯氰胺同埋呢个雪茄病毒，任你拣一样咯。 一定要 食啊！ 食 雪茄毒，一系就三氯氰胺啊！话明俾你听，所有豉油咧都系呢、這个有毒嘅，蛋就假嘅，乜嘢都假嘅。呢间餐厅开埋话明系做假嘅。有毒餐厅，咁你中意入嚟帮衬帮衬，你唔帮衬咪唔好帮衬咯。 一定要帮衬噶嘛，我哋一定要有个即系行政长官噶嘛。 咁啊，仲有郭铁川走出嚟讲啦，你呢班咁嘅港英余孽，点解突然间香港讲民主嘅？民主系要百几年时间去酝酿噶嘛？我又唔明啦，点解大陆而家又可以喺内地有私家飞机，又有嗰啲咁嘅？劳斯莱斯坐咧有法拉利嘅，咁人哋都话百几年先至可以有，立不国几多百年先有私家飞机坐咧，做咗资本主义国家。而家我哋都未有，都唔系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而家系富有社会特色嘅，叫咩自由经济？ 自由经济吓， 富有社会特色嘅。咁你都未曾有百几年做资本主义，点解有人坐私家飞机嘅咧？点解仲你嗰啲领导唔系仲系踩单车咁啊？应该，我八十年代上内地做嘢，喂嗰啲领导咧办公嘅时候咧有架上海牌坐，车去食晏，车去办公，火工去踩单车翻屋企噶，仲要去埋喺北京饭店， 进步噶嘛，行 埋去西单嗰度个市场嗰度买餸，买完餸之后踩单车翻屋企，嗰阵时我好感动噶。喂，今时今日 为人民服务咁样， 佢坐下车靓过你啊！ 唔一定啦， 有私家飞机坐添嘛，咁唔系要百几年酝酿嘅咩？嗱，所以呢咪冚烂都系废话嚟咯，即系话俾你听，你香港人要认命咯，咁认命还认命，咁我保住条命仔噶。咁而家有嗰个 H7N9， 好犀利啊！ 二十一单啦，已经有 六个死亡， 六个死咗啦。嗱，而家虽然话未曾证实都系人传人。但好简单嘅啫，一个政府你要去做嘢嘅时候，应该点做咧？而家有个疫症嚟紧啦，应该点做？正常应该点做咧？ 正常应该提示即系香港市民啊，就唔好去一啲疫症出现嘅地方咯。 唔系讲政府啊， 政府 而家完全冇做任何防疫嘅工作嘅，而家只系限于所谓 lip service 啊，即系得下口噏啊。如果防疫的事情呢，这些这么大型的，尤其是现在引起社会关注，虽然未去到恐慌而已，大家都知道，我那天听黄师傅说，喂，他买口罩都买不到了。 不会。 所以防疫工作呢，如果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呢，首先要做一样东西呢，就是我所谓的期望管理。你要管理返市民嘅期望嘛，市民有期望㗎嘛，你要带头出去做嘢㗎嘛。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呢，就好简单嘅啫， 只有做多没有做少的。 一定。 但是我们现在的政府倒返转头做少不做多。沉默是金。你有没有见过梁振英出来讲嘢？ 少做少出，好少啊，真系。佢影相又有啊。 咁去呢、這个 博鳌嗰个 博鳌之前咧，啊就讲咗好多口罩，好多口罩你唔使惊， 超过好多噶、啊，即系又千万个啊，等大家唔需要恐慌啊，等等。 所以政府唔做嘢咧，就我哋做嘢噶啦。你睇到加拿大政府咧，已经咧出咗旅游警示俾佢哋加拿大国民啦，就话如你哋去，如果啲加拿大人去中国呢你要小心啦，唔好去啲市场啊，唔好诸如此类啦。即加拿大都发出呢个旅游警示啦。加拿大离开上海几多里啊？ 好远好远啊。 7000公里啦起码。 7000公里。 我哋离开上海几多公里啊？ 都近过7000公里啦。 又噏唔出咪2-3千啦，断估都得啦。 2-3千啊，2-3千远咗啲啊。 啊，咁你咪2-3千咪千咯。 系啦， 好简单嘅，两个钟头机啊嘛。 系。 两个半钟头机，两个钟头机啊。 两个钟头机。 两个钟头机啦，一架喷射机飞500公里啦，每小时。 1000咯。 咪两个钟头咯，咪1000公里左右。 冇错。 嗱，香港同我哋内地咫尺天涯，竟然我哋香港政府咧系冇发出旅游警示嘅。 冇噶， 嗱我哋上咗网睇过啦，嗱你而家韩国、北韩就而家南韩话估计礼拜三咧，佢估计啦吓，北韩会发射导弹啦。你知唔知我哋系冇对北韩咧，对南韩啊？南韩同北韩嘅距离几远啊？ 好近嘅，一线之隔300至500线啊，一线之隔嘅，我都去过，都去过300至500线去参观噶。 哇！你半一早起身嘅，要6点钟起身。 系啊，好早噶。 哇！你真系神心，你真 系。咁啊，参加旅行团啊嘛。 嗱，香港政府咧到今日为止咧都未有对内地发出旅游警示，亦都冇对北对韩国啊。 南韩好少 人去，嗱咁都有人去北韩嘅， 好少。 咁你都应该对北韩发出旅游警示啊？ 系啊， 有人去北韩噶，有啊。嗱，咁我哋上网睇咗啦，直到今朝之前，今朝入嚟呢个直播室之前为止啦，系嘛，黄德全？ 系啱啱啊。 旅游警示系讲咩？ 旅游警示分开黑啊、红啊同埋黄嘅，咁啊黑嗰方面咧就话不应前赴，净系得菲律宾同埋叙利亚。 嗱，叙利亚我哋可以理解啦，啊战乱嘅地方啦，可能系啦，我唔知吓。菲律宾咧，大家知咩事啊？就为咗康泰嗰单嘢，呢个有啲复仇嘅意味嘅，因为一日咧菲律宾唔认错，一日唔道歉，一日唔赔钱咧，啊就唔解除呢个所谓黑色旅游警示。 系两年几前， 咁如果菲律宾可以发出旅游警示系黑色嘅，叫人唔好去嘅话咧，咁点解北韩唔系咧？点解南韩唔系咧？ 系啊，星期三讲到明啊，话发导弹咁样。 嗱，红色旅游警示即系有明显嘅威胁，应该咧调整你嘅行程，如非必要咧就避免前赴。黑色旅游警示咧就意思话有严重威胁，唔应该前赴。咁我哋而家香港特区政府咧发出嘅旅游警示，黑色嘅咧有两个国家，一个就叫菲律宾，一个叫叙利亚。发出红色有明显威胁嘅旅游警示咧，就有埃及，同埋黎巴嫩。 系 嗱，好啦，黄色有威胁嘅迹象，要啲旅游人士咧留意局势，提高警惕。都冇韩国，冇内地， 冇噶， 亦、啊。都冇啊！呢、這个上海啊，又冇韩国， 所以香港有啲旅游团都去咗啊，游学团都去咗呢、這个、啊、上海咯。 发出黄色旅游警示，特区政府嘅国家有巴林、孟加拉、印度、印尼、伊朗、以色列、日本系福岛县、肯尼亚、马来西亚、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俄罗斯、 泰国、 尼斯。泰国都是特尼斯、土耳其，我想问一下，你而家菲律宾危险啊，因为去泰国危险，咪 都一样 嘅。呢个比较啊，同呢个韩国比较， 梗系韩国危险啦。讲到 尾，点解香港政府到今日为止仲未曾有发出呢个旅游警示咧？对韩国啊， 好啊，我哋即系稍后了解下多啲，即系韩国啊、北韩嘅事件啦。我相信即系个情况啊，大家要密切啊， 跟住嘅，因为日日睇新闻都见到讲北韩嗰、那个即系总统咧点样去话策划一啲嘅政治嘅行动啊。好啦，我哋新闻之后咧再翻嚟继续风波你的茶杯。 D 一百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而家黄思恒报嘅新闻：内地再多三个人感染 H7N9 禽流感，两宗喺上海，一宗喺安徽。全国确诊嘅病例增加至到21宗，六人死亡。上海两名新增嘅患者都系男性，分别系59岁嘅安徽人同埋67岁嘅上海人，正接受救治。至今上海有10个人确诊，其中4个不治。安徽个案的患者是55岁男子，他从事家禽销售和宰杀工作，情况稳定。内地专家认为，华东出现的 H7N9 禽流感病毒很有可能是在长江一带休息的野生候鸟带来，经家禽传给人。国家农业部专家认为，病毒在活禽市场验出率最高，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上海，不排除在更大范围验出的可能性。安徽一名确诊 H7N9 禽流感的女患者，在南京一间医院抢救18日之后，病情仍然危重，院方已经为她垫资30万元治疗费。一名来自徐州的35岁女子，上个月15号发病，5日之后转到南京一间医院。医生话，病人的病毒检测已经转为阴性，但是病毒已经损害了她的肺部，病情并没有好转。接触过那名病人的13名医护人员，经过医学观察都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湖南长沙浏阳河近日有一批死猪漂浮，当地的农业部门人员到场，着起防护衣，戴上手套和口罩打捞，至今捞起70多只死猪，并且即时消毒，避免病毒传播。长沙当局怀疑这些死猪可能是上游一些养猪户弃置，会继续沿河巡查以及检测水质，保障水质安全。南韩估计北韩可能在星期三前后发射导弹，日本防卫相小野智五典向自卫队下达导弹拦截命令，准备随时拦截北韩突然发射的导弹。命令下达之后，搭载拦截导弹的海上自卫队神盾舰将会开往日本，一旦有导弹可能落入日本领域就会拦截。美国驻南韩部队最高指挥官瑟曼将原定今个星期回国的行程押后，继续留在首尔应变。英国外相夏伟林呼吁国际社会冷静应对朝鲜半岛危机，避免北韩错判形势。天气方面，位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正带来一股偏东气流，预测本港今日是多云，有一两阵雨，今晚沿岸有薄雾，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较大，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 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4月8号星期一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04今朝早有通唔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睇翻港岛区先，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啊，排翻去怡东酒店嘅。咁至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开始车多噶啦吓。管道口随时要间封嗰只。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现时过咗呢个顺德中心，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啦。呢分钟啊排翻去车行道桥面噶。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去到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油麻地停一场，二转一线开始车多噶啦吓。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亦都开始铺满一阵嘅。走去新界睇睇狮隧出翻九龙啦。现时去到世界花园，咁至于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个浸大国际学院噶吓。系啦，上星期完咗嘅复活节假日，亦都完埋清明节假啦吓。中间攞多一两日啊，两三日嗰啲连放十日八日，唉，今日都应该翻工啦嘛。咁翻学嗰啲咧，好似有啲啊今日开学啦，有啲啊听日，甚至礼拜三啊放多两三日都几爽啊。嗱，今日多车好多，咪记得出门口，早啲出门口至真啦吓。讲开车啦，嗱，琴日有家直通巴士啊，乜深圳落嚟屯门，哇！呢、這个司机叔叔啊，真系大头虾吓。乜嚟到总站屯门，咁个老人家就爬入去车厢里边，行李箱里边攞翻件行李啦。啊，个司机又唔知道，闩鬼一道门，咁啊架车继续开翻去深圳嗰只。唉，好彩婆婆醒目啊，一部手提电话救翻条命啊吓。佢即时打埋报警，咁啊警方好快就揾得个车，咁啊拦低咗佢啦，系嘛，截低咗佢，咪救翻阿婆婆出嚟。如果咪真系大件事啦吓。咁啊各位司机唔该你哋啦吓，醒目啲啦，行多一步啦，落车睇睇。信真系确保所有行李攞晒，冇人运喺下边嘅行李箱，先至好闩门开车啦！真系搞出人命噶啦吓！好，揸紧车各位，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万民。 边个系梁师傅？ 在下正是。 听讲你嘅气功好劲噶噃。 不敢当啊！ 你赢咗，我拜你为师。 吓、啊？喂，讲真，我都系嚟拜师、啊。 你又话你系梁师傅？ 哎呀，我系梁师傅，即系 Lion and Tiger 个名啊嘛。 切！哇，你睇梁宝恒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30推出轻轻松松学气功环节，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哇，系吓死人咩？做咩扮到独眼龙咁啊？ 你估我想戴住个眼罩嘅咩？ 啊，仲以为你有 party 要去添？啊，呢、這个海盗碌都几啱你喎！啊，正啊正啊！ 仲少睇下，我只眼又红又肿，滴咗眼药水都唔掂啊！你知唔知我出现咗咩问题啊？ 哇，问我啊？我点知啊？金玉酸，哎呀，快啲戴翻眼罩先啦！ 眼睛出现问题可大可小，你仲乱咁滴眼药水添。你留意下个星期一同星期二开心快活人节目里面嘅眼康精灵最高清，我哋请咗眼科专科医生谢伟业医生嚟话俾你听眼疾嘅成因、治理同保养方法，咁你就唔使继续做独眼龙啦。 咁就好啦，唔使再戴住个眼罩遮住我个靓仔样。 D100 大同台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星期日上午8:00-10:00， 听风者陈玉欣、语文、程思华。 上午10:00-12:00， 风波里的茶杯英文版。 Binastore 主持司马文、谭雁同，嘉宾主持余若薇、刘慧卿、毛孟静。 中午12:00-2:00， 对冲人生路。 下午2:00-4:00， 好玩星期天。 下午4:00-6:00， 旅游玩家。 黄昏6:00-9:00。 黄金的旋律伍嘉年 D100 大同堂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Beneath it snowy metal 由风，逢星期一至五，香港时间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美加东岸时间下午五点到黄昏六点半，美加西岸时间下午两点到三点半，同日播出。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你话干预又好，你话系要参与又好，即系话香港行政总统嘅选出咧，中央有个权力，即系有个权力要参与呢件事。唔係淨係話禮節上向中央打個招呼就香港人要選乜人來選乜人。 呢個講法已經係扭曲咗嗰個基本法嘅意思㗎啦。嗰個唔係叫選舉權啊，嗰個叫任命權啊嘛。即係話我哋選完之後咧，冇錯係要即係選舉結果要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咁呢一點咧，基本法寫得寫咗落去噶啦。咁但係如果將啲嘢引申到咧選舉權嘅話咧，咁我就好奇怪。 局部撲殺或者全部撲殺，加強。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 早晨，早晨，八点十一分，大家听紧嘅系《风波里的茶杯》。 今日就有大班啦，但系林伯咧就有少少身体不适咧，咁就短勤休息一日咁样嘅。就由我啊，黄德全咧就系暂代佢嘅主持工作啦。 你点知系少少唔舒服？ 咁我都喺我哋 WhatsApp 嘅群组当中咧，都好快回复到嘛。 少少 啊， 少少啊， 小病是福啊嘛，休息一日嘛。 咧做咗咁多年节目咧， 系 啊，风雨不改， 真系 啊，从来未高过家，未迟到过。 除非真系一早嘅预示啦，佢有， 梗系有病啦，而且病得咧都几严重嘅。即系如果 系咪嗰日同我一齐送饭落去码头，又大风大雨， 就唔会唔翻工嘅。但讲返呢个特区政府啦，呢个特区政府呢就完全呢所有人失踪。有两单嘢好重要嘅。一单呢就係呢个 H7N9。 係。 呢个变种嘅禽流感。 係华东地区。内 势汹汹。另外一单呢就是罢工。罢工对香港的经济呢就影响好大嘅。 好大，货柜码头由我哋小学即係中 学。而家係引起一个叫做蝴蝶效应啊！因为香港嘅货柜码头罢工咧，系影响到全世界咧嗰个经济嘅会 系 啊！因为香港系一个物流业嘅中心嚟嘅，世界数一数二。政府咧 三啦，而家第三啦。 政府咧就特登将佢咧 系 低，即系将佢呢个淡化去嘅。梁振英咧，你问佢所有关于码头罢工嘅嘢都唔讲嘅。今个星期日咧，即系琴日咧。即係啱啱過咗星期日呢，就有呢個碼頭罷工工人上街示威抗議，有屋企人，有支持者，有四千人去長江中心，去呢個政府總部。但係呢，你琴日睇呢個城市論壇呢，呢咁嘅富貴黨呢，即係富貴黨冇最衰嘅，只有更加衰嘅。即係你以為周梁淑怡衰啦，我成日都以為原來有啲人衰過佢嘅，就出咗叫做陈咩？ 李子敬， 李子敬， 唔好就 嗰又系姓陈嘅， 李 一姓陈姓李都麻烦嘅，而家香港地呢个李子敬，因为李子敬好嘢，佢话所有工运咧，即系工人罢工咧，唔应该有工会介入。 系啊，工人想搞工运嘅时候咧，唔好俾工会介入。 如果我哋有选举咧，唔应该俾政党介入。 吓，自由党。 如果我哋去食饭咧，唔应该有餐厅介入。如果我哋想求知识嘅，唔应该有学校介入， 老师介入都唔得。 我呢个咩人嚟呢、這个？呢啲咪叫贱人咯？即系你唔可以话好多人就话大班收下口啦，唔好开口闹人，埋口闹人啊嘛！你用咩字去形容佢？咁 所以佢引发到即系网民嘅激烈讨论呢位李先生嘅。 你今日睇个苹果日报咧，左丁山啊，左丁山我老友嚟噶，向树辉啊。你一中怒气， 系啊！ 他的意思就是今次码头工人罢工他的份专栏这么说他主要是在要求两年内加薪两成他这样的加薪幅度看看香港没有哪一间公司会答应的接着他又说香雪辉说2013年码头工人薪水每日根据一周刊的报道是1375元少过97年的1456元 但是高过2003年的1509元 在2002年、2003年被削減之後 去到今天還未恢復2001年的水平 寫稿的稿費根據香港傳統從來都是有減沒加的頂多都是不加不減的說回香雪輝說這件事就比而不倫的他自己在新城主持節目每年200萬只說那兩個小時而已 沒什麼人聽的第二稿費就沒得加你拿著這個地盤去賺水我是肥佬禮我當日跟肥佬禮第一天跟他講搞報紙搞專欄搞報紙搞周刊最重要就是跟記者尤其是專欄作家講你不可以寫線稿你不可以收水你收水不如我去收我跟肥佬禮當年這樣說 你拿著地盤試試蘋果不給你寫這篇滋滋細語你坐丁山肯判給你做都滯給錢肥佬拉他都滯他這樣寫的內容很多人都會想識他還有說到因為為什麼呢看他的專欄的人就是所謂的小資產階級即是自己認是中產的人他就說到這些工人碼頭工人賺1375元一工說到真的好像很多人工一樣做8個小時就是 我想你也很羨慕接著就大班我不如去做碼頭工人我不做節目你這個香雪輝你寫稿你有些良知你的責任你知不知道人家是做24個小時才賺1375元現在要求加20%叫嫌多兩年你香雪輝做兩個小時在新城說兩個小時就拿人200萬一年 一年做200日左右即是1萬元一天1萬元做兩個小時人家24個小時吃又在那裡屙又在那裡睡又在那裡才拿1375元1375元兩個小時拿1萬元兩個小時拿1萬元一個小時5000元一個小時多少錢 他做多少個小時可以拿1300元1500元60分鐘除六即900多元大約10分鐘就1000元如果拿1300元的話15分鐘都拿光了說15分鐘而已他還有休息還有廣告你向樹輝說10分鐘廢話我們都是說廢話還沒什麼人聽的 就拿了李嘉誠多少錢 1300元人家的工人做24個小時捱更底夜沒得睡吃又在那裡屙又在那裡還要有工業意外有職業病才拿你噴口水噴10分鐘的人工那你就說人家多我都不懂得說這個老友來再說下去又少個朋友<笑> 有人告訴他有人告訴他聽到的做節目有人告訴他聽到的人告訴他聽到的有人聽的高永文就不會今天8點鐘走到商台接著9點鐘走到港台我現在呼籲我們D100的聽眾你現在打電話去商台商台的電話就是1871881881881我現在開始都不記得港台多少你不記得了不問你了免得你出醜了 打電話去跟高永文說你第一當然最關心都是說回 這個禽流感的東 西 H7N9 那些 H7N9 啦、啊、最重要一件事怎樣去應付啊？ 香港政府 來勢洶洶，現在的醫院又不夠人手、啊、那些病床又擠迫、啊、又不知道怎麼醫這些病，跟住大陸那些人自由行那些人領了東西之後 他自己都不知道嘛， 他湧入去我們的公立醫院、嗯、喂，我昨天跟一些業界人士談，一些教授談，他大班你不用擔心的，來得香港自由行那些人都有錢的，他有錢那些人呢、啊、他就不去街市的、啊、對不住，有錢那些人呢他也都未必來香港醫，但現在你看到的原來在內地呢 H7 你如果有這些病症入醫院要付錢的、 嗯、 現在要付很多錢的，知不知道？你剛才聽新聞聽到了，有個女人差不多就死了，啊！嗰间医院就话我帮你出住先，30万你已经要俾。喂，咁啊，即系证明有个经济嘅诱因咧。呢班内地嘅同胞咧，如果领咗嘢之后咧，佢又冇钱俾医院咧，佢起码有钱咧买张车票咧，走嚟香港冲呢个急症室。嗱、啊，你又问下高永文到时点样处理啦？啊，好多嘢要问高永文噶。 好多嘢、 啊。问完之后咧，唔该你答一句，阿高生、阿高医生、阿高局长。我哋而家唔系听主流传媒㗎啦，我哋上网听收音机㗎，你可唔可以喺 D100 向多啲听众交代下呢？咁啊，功德无量。嗱、啊，讲返呢个口罩又缺货啦，而、啊、家有啲药房呢限你买几多盒。呢、這个 Tamiflu 特敏福、 啊、特敏福呢就系处方嘅，我亦都知道好多朋友呢已经走去搵医生叫他写纸走去买定先啦， 有备无患嘅。 把南京嗰啲又买晒啦。嗱、啊，我问你点样处理咧？嗱、啊，我咪睇翻旅游警告啦。嗱、啊，旅游警示咧就完全咧当呢个 H7N5 咧 ，9N1 咧，系嘛 ？N9 H7N9 H7N9 系，啊，即系你未瞓嘅原来。 我写低喺度噶，明知细蚊啲问题 啊。喂，对呢个内地冇发旅游警示。北韩而家咧，南韩自己走出嚟讲啊，美国驻南韩总司令咧都取消回国述职。喂，而家预计嗱，南韩嘅军事情报就系预计北韩会星期三发射导弹嘅。你信佢又好，唔信佢又好，旅游警示冇韩国喺度啊，冇、嗯、北韩，冇南韩， 反而有菲律宾啊、泰国啊。 我都唔明嘅，我完全系唔明呢个旅游警示系做乜嘢嘅。所以我哋点解咧？啊，即系我哋冒住大不畏噶啦，狼来了都要噶啦。我哋 D100 咧，而家咧阵间就会发出旅游警示噶啦。喺我哋个网页嗰度，嗱、啊，黑色旅游警示咧就韩国， 绝对系啦。 包括北韩同埋 每一次嘅新闻都讲北韩嗰个事件噶嘛，都讲金正恩点样即系预备呢个军事行动，南韩点样预备啊，截击呢啲导弹啊，即系美国又点样押后试射导弹呢啲咁情况。我哋每次新闻都听到噶嘛。 有呢个禽流感咧，变种禽流感咧。仍然呢、啊、我哋都认为呢係红色警示。 嗯啊，即係民间即係我哋觉得应该红色嘅。 咁另外仲有呢啊，中东呢就有呢个沙士。 係。 啊，呢、這个就应该係黄色警示。 係。 啊，我哋喂，你香港政府而家唔做嘢。我而家有个提议啊，而家香港政府你睇到㗎，那个班底係冇用嘅，全部九流嘅，冇料到啊。呢、這个田北俊已经讲咗，呢个特首梁振英冇料到，佢成个班底冇料到，你点样去抗疫啫？我而家提议咧，政府立即嗰啲委任一个咧啊抗疫嘅啊，即系呢、這个呢、這个咩？ 民间抗疫中心， 唔系民间啊，政府委任、啊。 政府啊，唉，你 委任一个抗疫嘅 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啊，揾啲咩人咧？第一个咧就应该委任，即刻委任翻前特首呢个曾荫权。 去做咩清洁大队长啫？ 做总指挥。 O、okay. K， 跟住下边有啲咩人咧？ 系 你又揾翻要揾翻边啲人翻嚟咧？ 系 嗱，周一岳啦，梁志雄啦， 系 啊， 呢啲医生啊， 阿杨永强啦， 咸猛医生嚟噶 啊，仲有呢、這个啊，走咗嗰个叫咩啊？潘咩啊？ 边个？ 抗疫呢个香港疾病控制中心啊？ 曾浩辉， 曾浩辉啊，咁啊，梗系包埋袁国勇嗰啲啦。你起码有个指挥中心喺度，啊，仲有何少伟啦。 系， 喂，你揾翻呢一班人翻嚟，唔该，你由呢一班人咧 去统筹整个防疫啊，怎样去准备迎接这个双轨拍门。 是。 啊，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你没有人啊。你没有人就自然要请救兵的啦，你自然要找雇佣兵的啦。啊，你就麻烦你委任回这班人呢，就走去专责呢啊负责防疫。 嗯，原来高永文呢左一左先，因为我哋监制周鹏讲出嚟，高永文嘅新闻官呢都同我哋讲啊，局长呢即係高永文啦，已经安排咗公务嘅活动啦。 佢嘅公务活动就八点钟去商台，十点九点钟去港台。 咁佢安排定 咁我哋要求七点半到八点打电话嚟，佢、又话唔得啦。 佢有电话会议。 有电话会议。啊，咁即係都避囉。 我哋其实任何时间都欢迎啊高局长 打电话。其实我哋最好我哋24小时。 我哋延长时间都得㗎。 你几点钟打嚟都得㗎。咁到个问题佢咪真係要避囉。咁我哋一阵间呢大家都唔使担心嘅。如果你因为听緊 D100, 你又唔知係高永文呢走去呢个商台或者港台噏咗啲乜嘢呢，第一新闻报道会有报道啦。第二呢我哋一阵间呢会将高永文在商台发表的谈话呢啊会 截录出来 啊。会播出来啦，俾大家同大家分享啦，睇下有冇最紧要有冇走鸡嘛。啊，而家讲返一样嘢最紧要啦，就係一个旅游警示。你个旅游警示呢，你可以呢完全冇将韩国韩国打仗。 打仗啊。 冇将呢个内地尤其是上海 嗯 啊嗰、那个 H9N, H7N9 啊，又冇发出旅游警示，咁你唔系呢个政府咪完全失职啦？你保安局可唔可以啊？阿周鹏啊，咁啊高永文唔得闲啫，保安局局长应该得闲啦，可唔可以打电话俾保安局局长问下佢点解呢个旅游警示冇包括韩国啊，包括南北韩同埋内地咧？点解我哋想知道？点解菲律宾系黑色啊？点解泰国 黄色 系黄色啊？我哋都唔明白嘅啊！咁所以可唔可以咧？反而咧，韩国同埋呢一个 佢韩国咧都系有段信息喺度嘅，就都不过就冇立到黑红黄嗰度，只不过讲出即系话最近数个星期咧就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咁样，有一段。 唔系可能我哋信啦，阿黄师傅啊。 啊 因为黄师傅在个节目度分析咗咧，佢又起个卦又成啦可能就话唔会打嘅。工 作嘅， 呢个防疫中心仲要揾埋沈祖尧啊。 沈祖尧啊， 啊，仲要仲系、那個、有即系仲有好多人嘅。 好多人， 仲有一个医生嘅， 系 走咗非洲嗰个叫咩？ 哦，钟尚志。 系啊，你都未揾翻翻嚟咯。嗱，你有一班咁嘅人喺度，起码我哋知道你有个你政府系认真对待啊。呢、這个疫症来临嘅，你揾一班人出嚟，呢一班人咧就 系 负责统筹成个防疫工作啊。 所以佢话高永明话啊，都唔系好唔好咁惊奇啊。如果香港出现咗 H7N9，咁你都预计佢会香港会出现一单，你啊嗱嗱临啊，即系应该抗疫指挥中心稳定晒所有嘅专业人士一齐嚟去到点样作出一个最佳嘅准备啦。已经预先张扬话啊，大家唔好惊啊，如果出现咗 H7N9 啊，咁即系点啫啊？咁你政府要做嘢先得噶嘛？政府要俾我哋香港市民有信心先，咁唔系话哇讲定你唔好紧张，你唔好恐慌啊！呢啲系好平常嘅事嚟嘅啫啊！ 嗱，我话俾你听啊，你睇下啦，有间小学仲要琴日出发 上水啊， 就喺上海，本来就30个去嘅，咁啊得翻29个，系嘛？ 系29个， 29个去系嘛？ 冇错， 你话系啦嘛？ 系 29个啊嘛， 校长一齐去嘅。 咁即係起码有一个家长呢係真係食个細佬哥嘅。 係。 原来呢成间学校嗰30个同学里面呢得一个家长呢係有理性嘅。得一个家长呢真係食自己嘅仔女嘅。其余嗰29个呢就因为3000蚊就为咗俾咗个3000蚊 就唔可以浪费。 攞唔返几大都要去。 係。 喂。你咩家长嚟㗎？你咩人嚟㗎？唔係你唔锡你仔女唔紧要。你知唔知去完返嚟之后如果你感染咗带返返嚟香港是累街坊㗎。 嗯。 即係呢个又叫冇公德心啊。嗱我哋成日闹嗰啲内地嗰啲啊同胞嗰啲自由行嚟到香港冇公德心。啊喺呢个啊厕所喺呢个咩喺呢个公众地方大小二便啦。啊。 嗯。 我呢叫冇公德心， 我认为那间学校那间叫什么学校啊？ 上水惠州公立学校。 有几多人去上海啊？ 29名学生，由校长陈少雄和两名老师。 又是姓陈的。 是。 又是姓陈的。 是啊。 唉，你知不知道这班人呢是没有公德心。即是你死你事啊，即是我难听讲。你不要回来。如果你领了东西你不要回来。 不知道的、 你留在大陆医。 那几人不 知道。我回来要隔离。不是这班人没有公德心，你明白吗？你为了3000元。你离谱啊嘛，你明白？ 明白明白。 啊，通报新闻啊。 好啊，我哋咧就稍后咧就。 交通报新闻啊，你啊。我话报新闻你岌头。 冇交通之后咧，我哋就再继续翻我哋嘅。 我话报新闻你岌头。 OK， 大班我姓胡噶，系。 D100大声台重新出发。D100还声于民。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8:30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噶，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呢个扫管窟嘅慢线有部坏车跪埋一边噶吓，龙尾后边嘅屯门角塞紧车，各位咧忍让多一阵，同埋沿途咧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啦，唔该。好，走返过去对面海睇睇港岛区个返工车龙啦。港岛告示打到改呢，现时龙尾过咗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呢，呢分钟排返到海景大厦㗎。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两边就车多管道口，实施緊间风。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新延到中山纪念公园嗰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到女童军总会啊，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去到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噶，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上桥位依然都系车多铺满一阵，冇咗啦，繁忙时间翻工啊嘛，梗系咁噶啦吓。新界区私隧出翻九龙啊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去浸大国际学院噶吓，唉，嗰啲富贵党啊真系富二代啊富到懵咗噶啦吓。工运是工人的运动，不容许工会骑劫加入啊，即是买六合彩呢是市民的博彩希望，马会人不应该介入的。咁仲有啊，国内嗰啲禽流感是大陆的问题，香港政府就不应该介入的。诶，仲有咩、 啊？我啲人住屋唔应该发展商介入啊。 啊，系啊系啊，因为市民的问题啫嘛，关发展商咩事呢吓？ 码头起货唔应该有呢个有钱佬介入啊。 系啱，佢讲咩都啱噶啦吓。唉，工会是工人选出嚟的组织代表嘛，点会唔介入啊，大佬？你真系啊啊都系咁啦，富贵党。啊，个穷字点写啦？记住15划吓，从个月报啊，唔该晒你啦。 交通应该系通介入啊， 唔得， 塞车关你咩事啫？ 够啦，够啦。好啦好啦，咁仲要介入一个系天气报道，唉，冇错，要介入喺呢个吓。咁现时温度18度，相对湿度咧就79%。咁空气污染指数咧，一般监测站35至55，属于中等至到偏高噶吓。咁路边监测站70至90，咁属于偏高嗰只。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啦，有一两阵嘅雨。咁今晚咧沿岸有薄雾吓，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咁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雨势会较大噶，出门口攞翻把遮啦，同埋着翻件薄薄地嘅风褛啦，成个礼拜都比较冻冻地、凉凉地噶。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你一樽二樽咁又去 shopping 嚟呀 ？Honey 啊，睇下先啦，全部都系肌美和嘅精制马油护肤品，既天然又滋润噶。 马油会唔会好立噶？ 马油就系同人体皮脂成分最接近嘅动植物油脂，渗透力一流噶。 又唔系卖俾我嘅，关我咩事啫？ 咁你就要听实4月11日星期四12:30嘅开心快活人熊本县蜜语之马上靓马上游环节啦！话你知，除咗靓女要补啊，连男士都当佢系宝噶。 喂，你做咩啊？ Honey 啊，你放松啲啦，等我帮你用肌马油护肤霜，质靓啲皮肤啊！ 哎呦，有几鬼舒服哦！ D 一百向中国发出民间外游警示，由于上海、南京等地有不少 H7N9 确诊个案 ，D D100 4月3号对中国江苏省、中国浙江省以及中国上海市发出红色民间外游警示。 D100 提醒听众如非必要不应前赴当地，亦对中国其余省市发出黄色民间外游警示。 D100 提醒听众留意疫情，提高警惕。市民可登入 D100 Facebook 了解相关资讯。 真话做实事有贡献。 D 一百大声台重新出发。 大声台，大声重新出发。 星期一至五上昼7:30到10:00，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上昼10:00到下午1:00， 开心快活人。 下昼1:00到3:00， 前因后果。 下昼3:00到4:30， 喂食麻辣素。 下昼4:30到黄昏6:00， 全新环球观察时事文化节目《世界公民》，李锦鸿、邓景辉。 黄昏6:00到晚上8:00， 十级自由风。 晚上8:00到10:00， 星期一至三，香港情怀好有感觉。杜文慧，星期四五，香港情怀，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10:00到凌晨12:00， 霎时冲动，颜联舞。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 你话干预又好，你话系要参与又好。即是说香港行政总统的选出呢，中央有个权力，即是有个权力要参与这件事，即是有个不是只是说礼节上向中央打个招呼 就香港人要选乜人，来选乜人。 这个讲法已经扭曲了那个基本法的意思的了，那个不是叫选举权啊，那个叫任命权啊嘛。即是说我们选完之后呢，没错，要即是选举结果要保证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咁呢一点呢，基本法就写咗落去㗎啦。但如果将呢嘢引申到呢选举权的话呢，咁我就好奇怪。 局部扑杀或者全部扑杀加球。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早晨，早晨啊！中央呢其实当然有参与啊，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的选举啦。有咩参与大得过有个 veto power 咧？ 任命， 因为最终香港人选咗边个出嚟出做特首都好，最终系要中央接受同埋任命噶嘛。呢个咪最大参与咯。有咩参与得大得过嗱？好简单，你两条友喺度拗，当你同阿林毓华，话一阵今日咧晏昼我哋去边度食晏，咁加埋我大班三人去，咁你问我，我唔讲啊，你两个讲啊，睇下去边间咯。你话咗之后，我唔中意话俾你听咯。喂，咁呢个系咪最大权我啊？ 最大权， 你嗱，譬如阿德全，黄德全喺龙凤大茶楼嘅，阿林毓华要话去琼华嘅，咁啊，跟住我就话两间都唔去。啊！我去食西餐，我去红鸡，我去车里戈夫，得唔得？咁系咪最大权嗰系我？喂，咁呢个参与仲唔够，仲要指导埋，话埋俾林毓华听，话埋俾黄德全听，嗱，话俾听，间间都得，系唔准去琼华，唔准去龙凤，啊！喂，咁样就唔系叫参与啦，已经，咁咪唔使参与啦，你话晒事咯，唔好玩啦，冇玩啫。嗱，讲翻呢个人命关天嘅嘢啦。你呢个 H 几啦 ？H7N9 下次写低 嘛， 我睇你记唔记得？ 我实记得都话写低咗。 H7N9 嘛，系啦嘛， 系 杀到嚟啦嘛， 嚟紧啊！ 啊，喺内地已经有21人啦，直到呢分钟公布嘅21人， 公布嘅 21人，死咗6人， 系 仲有好多人咧喺 ICU 里边危殆嘅。嗱，仲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啊，好似我今朝睇个报纸咧，我点解？影都睇唔到嗰张报纸咧，就好似系钟南山出嚟讲咧，话大陆咧应该内地医院咧就住 H 几多啊 ？H7N9 嗰啲患者咧唔应该收佢哋钱啊， 應該免費。原來在大陸你領了東西，你入醫院是要付錢的。這樣就大禍了。那有個誘因呢，這班大陸人如果領了東西他沒有錢付的話，再加上香港醫療制度好的話，他認為他就會走來香港衝關的了。當然啦，你會說他發燒的，大班到他發燒就行不動了。 很快啊，迅速，很迅速的，個病情。 喂，如果為了自己條命仔啊，你發燒即刻想辦法蓋他又好，乜都好，死人都走得嚟香港就走嚟香港啦，坐大飛都要嚟啦。你諗下，有個女人而家喺安徽喺邊度危殆，而家醫院都話我幫你墊支住30萬。喂，到佢出院啦，如果佢唔死啊，死又大鑊，唔死又大鑊，出嚟都唔知點樣還嗰啲錢啊，賣屋都唔掂啊。喂，咁你諗下啦，幾重要呢樣嘢？咁仲有啲學生，所有嗰啲咩遊學團，而家仲走上去 好幾個噶。 好多的，不只是那个的，陆续有来的。 有。 你教育局就应该即刻停晒他啦，就不是你吴克俭现在出来说，哎，你不是一个指引来的，他只是一个即劝喻温馨提示的。啊，小心啊，不要去，他没说不要去，他没说不准去。啊，还有啲家长，我最劳气呢就是啲家长。喂，你啲仔女条命紧要啊。就算你啲仔女条命唔紧要啊，你大佬啊，你都有啲公德心啊。你哄你仔女去死是你的事，你有什么事呢？你将那些病毒带回来香港，那怎么办呢？小朋友最个抵抗力最弱的，一个老人家好像我们这样，好像林伯那些这样，一个小朋友，一个长期病患者，就正所谓老弱残兵呢，最容易感染这些病毒的，那怎么办呢？ 因为是啊，那个是袭击这个中年人士，五啊几至六几岁嘅中年男性人士比较居多。不过我自己觉得咧，都系个陈校长嗰阵说话咧，都系话即系啲记者问到佢，即系啲啊会唔会要求啲学生啲小学生戴口罩咧？咁佢就话人哋小学都戴晒，当然冇问题啦。但系如果人哋唔戴啊，即系上海啲学生唔戴嘅话咧，我哋戴晒咧就好似对人哋嘅小学卫生冇乜信心。咁即系点解要即系要同国内睇齐咧？咁但系另一方， 这个是对的，我这个小朋友讲的是对的，所以应该不要去，那讲完就不去了。 但他又要去，但他说就已经在餐单之中抽起了家禽了。但不是，我自己另外看法，如果人家继续吃鸡，我们即香港人去到吃鸡，好像对即国内的卫生有什么没什么信心的，为什么又不相同标准去讲吃鸡和戴口罩呢？即人家不戴口罩，自己戴口罩就对人家没有信心，人家吃鸡，你自己又不吃鸡。 我觉得 这 个 对， 这个小朋友有些有脑。 校长啊， 校长 啊， 不是小朋友啊， 校长讲 啊，这个没脑的，这个找你讲的，即这个还衰。 啊， 即系佢话俾你听咧，你呢29个敢死队咧， 系 去到大陆，如果见到第啲小朋友唔好戴口罩，你都唔好戴。 唔好戴系啦，系啦。 人哋食鸡，你又食鸡啦。 人哋食鸡，我都唔食，我都唔食。 食，如果唔食，咪即系又系唔尊重人。 但系佢话唔食，所以双重标准。我话双重标准，应该一样要对人哋食鸡，你食鸡；人哋唔戴口罩，你唔戴口罩。咁先又尊重翻，即系入乡随俗。 咁咪拿只鸡屁股嚟吹，你又吹。 咁你入乡随俗，你觉得对方冇啫？即系如果咧学校觉得对方嗰个即系疫症情况系可以接受啊嘛，就冇咩危险啊，先至继续去进行个交流啫嘛。 咁而家谷永文究竟喺商场噏咗咩？我哋知道未噶？ 我哋应该 我哋而家播出嚟俾大家听下啦。总之我哋一定要令到我哋啲听众咧，佢如果选择听 D 一百，唔听啲主流电台咧，起码佢唔会咧 错 过咗一啲信息。嗱，当然大家知道冇料到嘅，佢话冇事啊。我知道噏乜，因为我啲听众已经摆咗上 Facebook 话俾我听咧， 冇事啊。 高永文话冇事啊。 香港政府已经预备充足啦。 高永文话冇事，你先至话大镬。我话俾你听，啊，我哋听下佢点样冇事法。 局长，你会觉得如果你屋企有啲即系小学生吓、中学生咁，咁喺呢一刻，你作为佢爸爸，你仲会唔会俾佢去即系上海参加呢啲游学团啊？ 嗱，我唔想话即系以个人嘅身份去答。就冇問題啦，我喺呢度都唔係以個人嘅身份嚇，即係依一個咧，每一個家長都係要作出自己嘅判斷。我相信即係每個人講嘅一句説話係唔同嘅。如果我有一個個人嘅身份同你個人嘅身份去講嘢，咁係唔同嘅。但係咧，我作為一個局長嘅身份去講嘅任何一句嘢，我都唔可以話我自己嘅建議嚟。 咁 係 啦，咁政府而家 正式係唔會見，唔會話勸喻。 任何人唔好去或者唔准去某啲地方，任何都系你自己要去做一个判断嘅啦。我自己譬如好简单，我去任何地方我都唔会去做一个宾之针嘅。咁但系我唔会劝人哋唔去一个有宾之针嘅地方噶嘛。即系当然呢一个嘅所谓比喻咧，我相信唔系话即系完全百分之百适用于而家我哋讲紧受影响嘅地区。即系我哋系要提醒大家小心，你系去。做啲乜嘢嘢，唔系话嗰个地方去唔去得嘅问题啊嘛，而家 都白痴嘅。喂，宾之针可以同呢个 H 咩啊 ？H7N9 念熟啲啊 ，H7N9 可以比较嘅。 系 你高永文唔使问啦，佢就 系针系自己参与 ，H7N9 系袭击你啊嘛，两方。 啊，你几聪明啊，你真系聪明个谂白啊，王伯。 你系王叔啦。 啊，王伯。 啊。 宾之针咧就冇人监你去跳噶、 啊， 喂，你去到内地呢啲有疫症嘅地方，你可唔可以唔呼吸空气啊？ 唔可以。 啊？啊喂，呢、這个高永明噏乜咧？唔使问阿贵啦，高永明一定唔会俾自己仔去啦， 唔会发表个人嗰个嘅家长嘅意见。 佢咪人嚟咯？佢咪即系话我唔系人咯？ 系、 啊、我系官嚟嘅，我唔系人嚟噶。 为人父母官， 我只可以讲官话噶咋。 喂，冇官计担心啫， 比尔不伦，所以佢点解唔够胆嚟呢度咧？点解唔够胆嚟 D 一百咧？原因因为我哋啲节目主持人就会问阿高局长，宾之针唔会传染噶， 系啊， 吓宾之针唔会监你去噶， 唔会一去到就一定要跳。 但 H 咩啊 ？H7N9 就会传染噶， 系、啊、 H7N9 会死人噶。H7N9 冇得监唔监噶，你去到你就会领嘢噶啦。 一呼吸啊，或者接触其他不卫生嘅地方啊，都可能。 系，我都听你听叫啲听众咧，虽然听我哋电听我哋节目咧啊，好紧要啦，但我都劝你咧，打个电话1872881咧，同阿高永文理论一下啦。喂，死人噶，开玩笑嗱，而家我哋今日咧就会啊重整用我哋个网页噶啦。就会首先咧发出一啲旅游警示。嗱，第一咧，我哋将会对韩国咧发出黑色旅游警告。 嗯， 黑色旅游警告， 不应 一定唔可以去噶。嗱，有边个听众我都要闹啊！你明知南韩唔系开玩笑，当然你听阿黄师傅讲话冇事，黄师傅话冇事唔紧要，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嗯， 如果韩国已经发出旅游警告，啊！不是发出旅游警告啊，韩国南韩啊，朝鲜啊，而家南韩呢就话礼拜三估计北韩呢会发射导弹啊。日本已经讲咗啦，如果北韩呢发射呢个导弹呢就会绝击佢嘅。美国驻韩国总司令呢亦都取消咗回国述职。即局势紧张，你再睇个股市你就知㗎啦。 嗯。 啊，有咩敏感得个股市㗎啦。如果你啲人仍然呢在这两天呢，今日或者听日呢或者后日呢仲坐飞机去韩国呢，恭喜你 我恭喜你不你去咗唔紧要，一日就死鬼咗，人就发导弹，起码返嚟都冇事。因为呢如果冇事就冇事啦。但如果你仍然今日去上海，尤其是小朋友，尤其是去玩嗰啲，又系出旅行团嗰啲呢，唔该你去咗唔好返嚟。因为你返嚟呢会分分钟呢带啲病毒返嚟。 嗯。 咁我哋香港就会死得人多㗎啦。对唔住你唔好返嚟。喂，人命关天啦，所以我哋就会对呢国内呢发出呢个黄色。 红色。 红色旅游警示。红色旅游警示。 而非必要呢避免潜伏啦。 咁对于仲有中东国家呢，有呢个新及呢个沙士呢都同时发出呢个黄色嘅。旅游警示， 嗯， 这个是尽了我们民间作为一个媒体 的责任。说回昨天呢，你听新闻又是大镬的，就说呢这个国泰呢，就是这个机管局呢，我们这个赤立国香港国际机场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国际机场，设备最好的国际机场，竟然会发生一件事都少见，我未见过近年嚟到嗰条行人桥啊，即系 登机桥， 登机桥咧可以冧咗落嚟嘅。 嗯， 家冧咗落嚟咧，就话可能咧系耐咗啊， 老化， 老化，咁啊停晒所有啊 同型号嘅登机桥啦， 同型号嘅登机桥。嗱、我想问下你啊，同型号登机桥，咁而家呢啲咧就系坐去机尾嘅， 嗯， 即系所谓坐呢个经济客舱嗰条登机桥啦。咁前边嗰条都系登机桥嚟噶， 系啊。 咁前边嗰条同后边嗰条系咪同期落成嘅咧？ 应该系啦，冇理由。 咁如果后边嗰条会老化，点解前边嗰条唔老化嘅咧？ 前面嗰条啊，少啲人行咯。 未谂啊嘛，未死人啊嘛。 少啲人行咯，商务舱少啲人行。 嗱，第一你都几聪明嘅，少啲人行啦。第二样嘢系高啲嘅。 高啲。 一系机尾啊嘛。 嗯。 嗰条桥系高啲嘅，型号系唔同嘅。一条系高啲，一条矮啲嘅。 嗯。 即系升降啊。但系跟住听个新闻咧，尤其是啲香港电台新闻就垃圾嚟噶啦。 嗯。 即系我哋冇办法唔播嘅啫，啲厨余新闻啦。嗱。因为我哋冇钱啊嘛，我哋冇钱成立新闻部啊嘛，咁啊唯有要转播香港电台新闻啦。 佢话 对个飞机嘅损害好轻微， 嗯， 我以为轻微咧，我琴日听收，因为我唔睇电视噶， 机门都甩咗。 你听我话轻微咧，我以为拆花咗佢嘅，因为冧嗰阵时候可能刮花咗机身咁啊叫轻微啊。但我谂下，如果刮花咗机身，又唔会搞到听朝早即 第二朝啊， 即系今朝先开机噶。今日我睇报纸，终于真相大白啦，成栋机门勾甩咗，咁啊叫轻微。咁就叫做轻微啊！我第一次听见呢个叫轻微啊，所以香港电台都好大镬噶。嗰日咧，我哋访问咗一周刊嘅执行总编辑， 嗯， 阿黄丽常咧，啊，同埋高永文咧就打电话入嚟同阿小班对话咧。香港电台报新闻竟然咧照报，但系就冇提到咧。嗱，你唔使提 D 一百，佢一般嚟讲都会话啊，呢、這个黄丽常出席某一个电台嘅节目，啊，讲咗乜乜乜乜物物，阿高永文咧。亦都喺某一个电台咧，发表咗以下言论，应该系咁样噶嘛。佢竟然唔讲啊，所以你话香港电台咧，真系我话俾我哋每个人咧，每人俾$100一年咧，请攞嚟买口罩嗰个，好过抌钱落海。我话俾你听啊，因为 H7N9 就杀到嚟噶啦。啊，咁而家问题咧，高永文咧仲喺度咦我我咦我我咧，就令到我哋谂翻咧，2002年11月开始咧，当年嘅风波里啲茶杯咧，我哋开始讲沙士。 嗯， 当时咧呢、這个咁嘅高永文又好，当时所有官员都好咧，都喺度咦我我话冇事噶，冇事冇事冇事咪死咁多人咯，冇事冇事咪搞到香港啊死市咯，冇事冇事冇事咁先至有自由行出现啫。咁今日个恶果咪出现咗十年啦，风光啦，自由行咧，总共喺过去十年由呢个沙士之后，啊老懵懂，啊同梁振英争住赢啊，边个抢翻嚟噶？啊佢两个，啊咁啊十年风光嚟咗几多人咧？十年总共咧大约嚟咗咧，差唔多3亿次人次嘅自由行嘅旅客，带嚟香港咧个经济咧 收益好大啦， 收益都算大。又唔係好大，因為只係落咗去嗰啲。 救翻海洋公園，救翻呢個迪士尼樂園喎。 去唔去都罷啦，唔去冇事啊。 即係我哋 香港 人唔 去啊。而家我哋都去唔到啦，又加價又剩。你知唔知自由行啲人平飛，買平飛，我哋買貴飛。 應該佢哋啲即係佢哋嘅旅行團一早買定曬，幫即係兩個樂園買定曬好多套票。 咪3亿人次嚟咗啦，就收益係咩咧？就係、是、大旺咗啲鋪王啊。 嗯， 佢地铺都铺租咋， 铺租啦， 就赶住做小生意啊！啊，跟住你知香港冇生产噶，我哋服务性行业嚟嘅啫嘛。佢走嚟买啲化妆品，买啲名牌咧，咩人得益啊？ 小商人咯，啲 最大得益者咩？ 最大得益者嘅一定系 制造商啊嘛， 制造商 又系外国人啦。喂，对香港嘅收益嗰个唔系咁大嘅利益，但问题就系而家我哋要付出恶果啦。 嗯， 今时今日香港嘅环境嘅挤塞，啊，对我哋嘅生活造成嘅不便，对香港社会嘅设施，包括交通啊、医疗啊等等咧，我哋付出咗好大嘅代价。 嗯， 好啦，都唔紧要啦。唉，我哋即系尤其是我，你知我用普世价值，我又唔系本土 经 啊，本土文化嗰啲人啊，本土意识嗰啲人， 保护香港。 但问题系你谂下啦，而家有疫症嚟啦。我哋系咪考虑应该限制自由行嘅人嚟咧？ 都应该特事特办。 唔系，我哋唔需要讲到话封港，未去到个地步，系咪限制咧？ 限制啲人次咧，系咪你需要出示到你有酒店住，我先俾你嚟咧？嗱，黄金周嚟紧啦，5月1号，50万人嚟香港。嗱，我相信挨唔到5月1号噶。 系，咁而家400啫嘛。 嗱，我唔紧要噶，我哋 D100系狼来了噶，有做多冇做少，分分钟挨唔到5月1号咧，已经爆发咗咧，咁啊冇人嚟添。嚟嗰啲人咧就走去边度咧？佢哋去边度参观咧？今次就唔系海洋公园啦，又唔系去呢个迪士尼乐园啦，亦都唔系去广东道啊！你估去边啊？去医院啊？去急症室啊？ 免费 啊！跟住去买口罩啊！啊，如果仲未爆发噶，买口罩啊，买呢个特敏福啊，啊买呢样买嗰样啊！喂，大佬啊，你政府做啲嘢咧，就唔系叫你高永文出嚟，仲喺度想淡化成样嘢。旅游警示又唔出啊，跟住咧不停话俾人听，我哋好多口罩啊！梁振英就话唔使惊啊！喂，我哋啲听众已经话，喂，可唔可以快啲宣布入会送口罩？喂，入会梗系紧要啦！我哋经济命脉嚟嘅，将会系我哋 D100嘅。但问题我哋而家要处理嘅嘢咧，包括罢工嗰单嘢未讲完， 未讲完，有排讲，已经11、12日啫。 最紧要人命关天，呢个 H7N9。殺到嚟啦，仲有禽流感，唔系仲有沙士啊！你知唔知而家呢个 H7N9 同呢个沙士？我睇一篇报告咧，其实佢哋融合咗嘅， 即系两个病毒融合咗。 如果而家就大家死顶嘅咧，嗱，内地啲人咧，就算真系领咗嘢咧，都唔敢去医院嘅， 贵啊嘛， 一倾家荡产嘅，所以内地再加埋咧，佢哋所有嘢都系政治化嘅时候咧。啊！就揾嗰个姓陈嗰条叫咩啊？陈新咩？ 陈广文啊嘛？陈你讲 陈咩广文啊？呢、這个自由党嗰个啊？ 哦，自由党就李子敬， 李子敬啊！啊，我话姓陈，你姓陈。 嗯。 啊，李子敬啊，佢就话咧，公运唔关工会事啊。 系，唔应该介入。 啊，唔应该介入啊！而家你不如话啊，呢、這个 H7N9 唔关医管局事。 系啊。高永文唔应该介入 啊！冇人应该介入，我哋 D100介入咯。喂，而家死人噶会啊！而家你估开玩笑噶？你政府而家完全就唔做嘢，不停喺度安慰人。所以我上个礼拜咧，嗱话早报写一篇嘢咧，都系主要都系写呢个 HN9 啦。就香港而家政府嘅班底咧啊，就好离谱啦啊！喂，冇料到啦。咁啊有一个咧。读者咧就写信去南华早报啦，而家电邮俾我啦，就闹我啊！佢话全世界最低等嘅人咧，就系、是、咧用呢啲惨剧咧，就爱嚟咧争取个人嘅利益嘅。 嗯， 佢话我危言耸听嘅。 嗯， 喂，我唔介意俾人指责，我系危言耸听，我系狼来了，但起码一样嘢你要记住，做多好过做少。 系。 如果大吉利是真系嚟嘅时候，我唔使大家多谢我。但系如果冇事嘅时候，我俾人闹都冇所谓。喂，呢、這个就系、是、其实做政府应该咁做，就唔系做电台嘅人应该咁做。我哋应该哗众取宠，咩叫哗众取宠咧？我哋应该话冇事， 冇事，大家放心， 令到个个开心。啊， 继续去游 感觉良好，咁起码唔会得失听众，多啲人听我哋啊。嗱，我唔自在。因为我哋要讲真话啊嘛，啲阿伯系杀到嚟噶，系死人噶，就死人。你睇高永文啦，啱啱又睇商台，有个听众姓郑嘅，嗰、那个唔系我嚟噶，唔好搞错啊！打去问佢嘢，佢问非所答，你听佢点样问非所答？ 啊，啱啱喺电话旁边啊，郑生系。 喂，早晨啊，大班。 早晨，早晨啊，你啱啱打过去商台系嘛？啊，佢 啱啱打商台啊，听你呼吁打个电话去商台。 咁你问咩啊？ 喂，我听到你梗系问佢啦。嗱，咁我上次打个10级自由风嘅，我就系 raise 收咗呢个问题，我就问佢，我就话香港作为一个即系呢个咁开放个城市啦，咁我哋咧就好叻啦吓，全港里边加到咗1400张嗰啲隔离病床，咁咧嗰1400个病床究竟系 serve 俾香港人啦、啊？定系加包埋內地嘅自由行，我哋祖國嘅同胞，因為5.1黃金週就快殺到啦。當中如果有啲人落嚟真係感染咗嘅，落嚟醫咁點咧？ 咁佢就同我讲，就话呢样嘢咧就嗱，唔系净系自由行啲人，唔系国内啲人，我哋依家如果真系佢哋患咗严重性嘅呼吸系统疾病，外国人都会依家即系答咗等于冇答。 即系佢话，即系个个都医啦。 咁你又唔啱嘅，老郑咁咪答咗你即系话医咯。 啊， 唔系， 即系香港医疗系统好劲。 够唔够病床啊？我问佢啊。 咁 啊， 即系唔够啦。仲有一样嘢啊。 但佢咪冇答我。 阿老郑啊，阿老郑啊，我讲俾你听一样嘢啊，你病床系硬件嚟嘅啫。我哋根本就唔够人， 唔够医疗人员。 唔够医 疗。系啦，我第二样嘢就问佢，我就威尔斯嗰边。 喂，我哋要听新闻啊！嗱，不如喺新闻之后翻嚟再同你倾过，好唔好啊？ 好啊！ 新闻之后咧，我哋再听翻郑生嘅电话，继续我哋嘅风波里的茶杯。 D 一百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黄思恒报的新闻。湖南长沙浏阳河近日有一批死猪漂浮，当地农业部门人员着起防护衣，戴上手套和口罩打捞，至今捞起70多只死猪，并且即时为尸体消毒，避免病毒传播。长沙当局怀疑这些死猪可能是上游一些养猪户弃置，会继续沿河巡查以及检测水质，保障水质安全。安徽一名确诊 H7N9 禽流感的女患者，在南京一间医院抢救18日之后，病情仍然危重，院方已经为她垫资30万元治疗费。这名来自徐州的35岁女子，上个月15号发病，5日之后转到南京一间医院。医生表示，病人的 H7N9 病毒检测已经转为阴性，但是由于病毒已经损害他的肺部，病情并没有好转。接触过这名病人的13名医护人员，经过医学观察都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本港方面，警方在黄大仙拘捕一名涉嫌贩毒的男子，检获毒品约值28万元。警方昨晚大约8点在大友街埋伏，一架目标车辆驶到，然后停低。警员随即上前截查一名刚刚落车的36岁男子，在车上检获大约380克怀疑冰毒，他涉嫌贩毒被捕，通宵扣查。南韩估计北韩可能在星期三前后发射导弹，日本防卫相小野智五典向自卫队下达导弹拦截命令，准备随时拦截北韩突然发射的导弹。美国驻南韩部队最高指挥官失曼将原定今个星期回国的行程押后，留在首尔应变。瑞士政府说愿意斡船危机，已经向北韩表达意愿。天气方面，位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正为那区带来一股偏东气流，预测今日是多云有一两阵雨，今晚沿岸有薄雾，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较大，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 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9点03分，咁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跟进翻，咁啊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呢个扫管忽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少少龙尾啦，去到新墟咁啊清一清就应该搞掂噶啦，麻烦大家尽量忍让多一阵啦吓。好，嗱嗱声走翻个对面海，睇睇港岛告示打到过啦，车龙长翻好多噶，排翻去税务大楼嗰边。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差唔多到呢个城市花园噶啦吓。咁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仍然车多。 管道口，大家继续要间风。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呢，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影响到西隧向中环方向出口位亦都比较车多㗎。九龙区公主道过海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女童军总会，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排翻去油麻地停车场嗰边，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噶吓，咁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啊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去浸大国际学院噶吓，唉学生哥就上海参加交流考察团，校长就话唔使惊，戴咗口罩去人少嘅地方就冇事啦。嗱呢啲啊正所谓咩咧吓？啊正所谓大肚婆行钢线啊，即系铤而走险，千祈唔好搏啊，边个仔得过啦，系嘛？嗱咁不如咁啊，带班学生哥去南北韩边境啊，参加一下板门店啊，即系个地区嘅边境嗰度举翻个牌啊，打倒北韩啊！呢边就仲安全啊，口罩都唔使戴啊吓。不过你睇下有冇命啊，唔知啦，大佬吓、啊。好啦好啦，揸紧车亦都要谨记啦吓、啊，保持警。安全驾驶点啊？系 嗱，今日咧、就 点啊？大班 林伯咧 系 就病咗啦、 知道 咁我哋有阿黄德全，你识你识阿德哥噶啦？ 德哥梗系识啦，商台嘅同事啊，系咯、 啊。德哥就做替工啦， 系 咁今日咧就阿海咧又要告假啦。 哦， 我黄师傅嘅节目叫咩名啊？ 哦，呢、這个就系 前因后果啊！前因后果 啊，唔知道知道。 你连个节目名都噏唔出。 唔系啊，啱啱同呢个周末饮冰室 cross over 咗啊嘛，系、周末后果，系 前你仲报交通，我好惊你、啊。你咁样你可以用乜嘢将啲嘢捞乱晒嘅？ 唔会唔会， 塞车变唔塞车，唔塞车变塞车，九龙变香港，香港变九龙，咁咪好大镬？ 唔会唔会，放心放心，定啲嚟，系。 咁你想唔想做体工啊？ 哦 ，OK， 怕黄师傅梗系荣幸啦。 你系想啊嘛？你唔想就我做噶啦。 哦，冇问题，冇问题，大班。 听日你想唔想做体工啊？ 听日同后日唔得啊，要呢个快活人啊。 即系听日我要做体工啦。 系啊，听日大班 做。即今日就你做啦，系嘛？ 系好， 你好乐意做啊嘛？ 乐意，当然乐意啦。 冇人拱你跳宾之针啊？ 冇，亦都唔需要戴口罩，系咯。 又冇人拱你去上海啊嘛？ 冇， 就系拱你去黄师傅度啫。 唉，非常安全，兼夹学到嘢。 咁使唔使戴个口罩做节目啊？ 唔需要，系啦，大支笔。记低黄师傅嘅 point 就得噶啦 吓，报新闻啊，报天气啊， 哦，天气8:30啊，其实大班想阴我啫，系佢要咁讲至开心噶吓、啊。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近嘅吓、啊，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网上情， 能躲雨的屋檐，镇上有一位姓许的老施主，他的儿子在北京工作，收入好好，寄一些钱给家乡的父母可以去建房子，而去年许老施主亦都买了一块地而起了一架新的房子。许老施主的新房变得非常之大，而且建得非常之有气派，但是有一处和邻居们的房子都不相同，就是许老施主的房子，他的院墙很特别了，院子边上面的房檐伸出的墙壁之外有很长很长的一截，有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设计。有一次许老施主来到我们的寺庙作客，大家就问起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建设了，而许老施主也都很得意地告诉大家，他说如果落起雨来，院子上面的房檐是长的话，就可以方便路人避雨了。大家恍然大悟，纷纷赞许许老施主实在想得非常周到。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我们去小镇经过许老施主家的时候，无意中又发现许老施主的院墙边上面虽然也都用其他的施主一样种了不少的花草，但是那些花草生长得就不太好了。无意向屋檐看过去，忽然就意识到原来是因为过长的屋檐阻挡着阳光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原来可以防雨的屋檐同样都会阻挡着阳光。很多事物好与不好其实是混杂在一起的，我们一味想将不好的东西拒诸于门外， 其实连同好的东西都一起拒绝了。 网上情，李丽蕊。 干预又好，你话系要参与又好，即系话香港行政总统嘅选出咧，中央有个权力，即系有个权力要参与呢件事，即系有个唔系净系话礼节上向中央打个招呼就香港人选乜人来选乜人。 这个讲法已经是扭曲了那个基本法的意思的了，那个不是叫选举权啊，那个叫任命权嘛，就是说我们选完之后呢，没错，要即是选举结果要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那这一点呢基本法就写了下去的了，但如果将这些引申到呢选举权的话呢，那我就很奇怪， 局部扑杀或者全部扑杀加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我想首先个疫情，其实个研对个疫情嘅研判咧，我相信近日大家都听到多咗内地嘅专家嗰啲同埋本地嘅专家嗰啲研判咧，其实我谂都系好吻合嘅。就是话咧，根本呢一个病毒咧，根本就喺即系尤其是 H7咧。不嬲都喺野料里面都系有嘅，咁但系问题咧，佢唔系直接由，即系佢个机会咧由野料直接传染俾人咧系比较低嘅。咁而家禽咧又因为我哋人类咧将啲家禽将佢集体饲养，集体喺度售卖，将佢即系喺一个咁嘅环境里面，以后咧里面进行呢个基因嘅即系嗰个重组或者突变之后咧，再传俾人嘅机会就系大大增加啦。其实个研判咧一直都系咁样嘅，咁所以我认为根本我哋都唔需要去讨论究竟系咪话即系野鸟啊，抑或家禽。 唔需要讨论系野鸟定家禽，呢个就从以前嘅 H1N1 一路都系讲下野鸟，即系咩经过季候鸟飞到南下咁啊，侵染到啲家禽，我哋人类食家禽。 我哋驳翻郑生电话先啦，即系讲埋啲嘢废话，我仲以为有咩咁紧要嘅嘢。佢九点八点钟就去商台，九点钟就去港台，啊咁频扑，原来就走去咧降温降火。阿郑生，早晨。 喂，你好啊，大伯。 喂，其实你系咪听晒高永文讲嘢噶？佢系咪？ 我唔系听晒。不过我头先打电话去就主要讲系话个病床个问题，同埋关于即系医护人员不足。 系啦，嗱，你 但系我问翻你口罩个问题，即系跟住佢就答翻我，就话呢个时候戴唔戴口罩，即系俾我感觉下。因为我同佢讲话，政府喺宣传里面，例如电视少，即系唔系咁多嘅人戴口罩啊。 嗯， 咁佢咧俾我感觉咧就话，而家未到话真系咁严重，咁戴唔戴口罩冇乜用嘅。但我就同翻佢讲，咁你就算流感，应该鼓励人哋戴口罩啦。嗱，谂八个病噶啦。 嗯 嗯，咁佢就 咁我就即系。俾我感觉就好似降温，但系李慧玲主持咧就真系撑咗，即系板都好紧要嘅。佢就话09年嗰个猪流感嗰度，政府真系严阵以待，其实做得好好嘅，俾我哋啲医护人员咧都即系个指引清晰。但系而家咧就好似成个政府得阿高永文一个人出嚟嘅啫。 09年咧就喺墨西哥爆发呢个猪流感。你谂下墨西哥离开香港有几远咧？仲远过美国啊，唔使讲啦。咁啊，曾荫权嘅政府咧就即刻咧就出手啊，都封咗间酒店啊，即系呢啲咧就叫有杀错冇放过。喂，墨西哥咁米远啊，有猪流感，香港都要做嘢。而家我哋内地有呢个 H7N9 禽流感咧。你依家成个特区政府咧就乜嘢都唔做啊，袖手旁观，仲要走出嚟咧害人。即系你唔做嘢我都唔紧要啊，你唔好害人，你唔好叫人唔好惊啊，唔好戴口罩啊。 大班我讲嘢俾你听啊。嗱，如果咧真系内地有人嚟香港咧，即系真系唔舒服，当你食咗啲利通咁走嚟香港，真系病发咧，好多人会嚟香港医。其中嘅原因咧，香港医疗体系首先系救咗你先嘅，你入咗急症室。 救你先嘅。之后如果医好咗，有啲人就走数喎，大家有眼睇噶。咁你谂下，如果真系嘅话，1400张嗰啲病床边度够啊？ 诶，嗰阵时我讲俾你听一样嘢，而家钟南山咧，如果今日大家有睇咧， 有睇咩免费啊？ 佢话每话而家如果你领咗 H7N9 入大陆医院啊，10000蚊一日啊！10000蚊入去，香港好多人都比唔起啊！唔好讲话内地啲人啦，普通人啦，啱啱啊？你话嗰啲内地啲暴发户，我哋唔好讲啦。你一般内地嘅人，有边个有10000蚊比？就等于当年我哋睇嘅粤语残片吴楚凡啊、张活游嗰啲要卖血咧，啊送啲老婆仔女去私家医院一样道理啫嘛，系嘛？咁你个问题就话你而家高永文又好，政府又好，你唔做嘢我都系咁嗰句唔紧要，你唔好走出嚟咧，讲到好似冇嘢咁，你变咗就令到我哋市民嗰个抗疫嘅意识降低咗咧，仲危险。所以点解有29个学生啊冒死都走去上海咧？琴日呢个原因就因为政府完全冇指引啊嘛，政府仲喺度降温啊嘛，将呢样嘢，咁你又唔怪得嗰啲家长咁啊，政府都话冇事啦，高永文出嚟都话冇事啦，哇，高永文民望咁高啊，又咁好样啊，又氹死人，佢话冇事就冇事啊，你医生嚟噶大佬，你唔听高永文讲，听边个讲啊？系咪？即系呢个问题，而家最大嘅责任就系个政府嘛，你匿埋唔紧要，但系你唔好喺度捣乱荡啊嘛，你明唔明？我成日都话咧，毛主席叫呢啲人咧就叫反动派，反动派最大镬嘅反动派就系喺度搞事搞到咧，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喺毛主席眼中就系捣乱荡嗰班人。 嗯。 啊，咁你同佢讲完之后，你都好失望啦。 我觉得好似冇答过咁咯。 唔系，我就有啲担心嘅，因为点解咧？嗱，你系医护人员嚟噶，我据我所知都系嗱，佢哋就话咧，啲专家同我讲咧，佢话今次呢个 H7N9 同上次我唔同，佢话呢一次咧， 唔得，其实我问过系强好多嘅， 又唔系强好多，佢哋承认噶，佢话唔同嘅原因咧，佢话因为咧系会潜伏起码7日先发烧啊，佢话一发烧嗰阵时咧，你大陆啲人就赶唔切嚟香港噶，你同唔同意呢样嘢咧？即系如果内地有人感染到 H7N9 啊，佢嚟唔切啊，佢就所以叫我唔使担心。咁你觉得呢个讲法，你认为你认 唔？我认为未必嗱。如果吓五一黄金周前，如果个人有少少唔舒服，但佢有可能买咗票嚟香港， 唔可以取消行程 啊。可能有机会嚟 香港啲小学生。 系啊，而家仲有一样嘢，我倒翻转头谂啊，佢话七日我先惊啊。你潜伏 咪系咯？有少少唔舒服啊， 以前潜伏30日啊嘛，沙士就。你七日咧，佢可能领咗嘢之后，嗰七日里边咧，佢已经嚟咗香港啦嘛。 咁系咯，佢嚟咗香港之后唔舒服，咪入公家医院咯。咁你之后，因为你嗱，例如当你真系50万，可能当中系有啲人零星爆发，已经爆咗，已经系，因为而家香港威尔斯已经个病床去到130% 啦。 即系100张床医140个人咯。 130个人，你边度顶得住啊？ 冇噶啦，我话俾你，今次 我啲人员都走，即系有啲 resign 咗噶啦。 我担心今次嗰啲医护人员咧，冇上次咁齐心。我唔系话人心变咗啊，佢哋觉得第一顶唔到个压力，第二系帮唔到人，第三样嘢再睇下，咦，好多人都唔系香港人嚟噶，咁我点解我要即系已经有人咁讲啊？即系已经话我点解要帮为你去死咧？咁吓。咁當然我唔同意啦，我就覺得即係做醫護人員有個好偉大情操噶，咩人都醫噶，有乜辦法啫？係嘛？即係律師咁殺人犯、強姦犯都要幫佢辯護噶啦。嗱，咁你就，唉，我你繼續關注住有咩資有咩？ 等下有咩資訊，我會打翻 電話俾你嘅，擺上我哋 Facebook 啊！多謝你啊！ 其實咧，今日有都有報道話 H7N9 咧係一個高變異能力嘅病毒嚟㗎，發現咧就 H7N9 病毒咧有9個變異嘅，講明咗即係呢個新 H7N9 禽流感咧有好強嘅變異嘅能力嘅，而佢表面嗰個 H 咧 H 就係嗰個蛋白質啦，係病毒用嚟附在一个感染动物的细胞呢就非常之感染力很大，同埋呢个致病能力亦都变化得很大，所以呢引起呢个科学家特别关注咁样嘅。 大家唔好担心啊，唔系以为啊嗰日就啊才子潘启迪病咗啦，今日就林伯病咗啦，一晏就又听到啊海婷要搵替工呢，就海婷就有告事假嘅啊，因为佢开咗间时装铺啊， 哦， 叫 Blank Sugar。 大家可以打電話來1831138 太多他們都處理不了。他們一說說四方幫忙，他們都要收下來。他拿了錢，我錢已經拿了錢去買，他買了，起碼他真的買，他有需要的東西，他就不會買多了嘛。現在我們電話旁邊就有個老友記了，思華在澳洲打電話來的，思華早晨。Hello,大班你好。早晨你好，你那個電話還沒搞得定嗎？還沒做到節目。 我買得做到的，上個星期做得挺好的，是吧？好像說還有少少問題。大班啊，是，是有少少問題。大班啊，真是想罵一下你啊。不要緊，我坐在那裡被人罵，你不知道嗎？你的口很壞的，你的口很靈的，很慘的，我們現在聽到很害怕。我真是害怕，我不是說，我不停叫我的朋友走，你知不知道？ 我都不想回來，我現在的朋友見到我就說，大班，我不是很想見到你，你一定叫我走的。不是，你的口這麼靈，我們現在全球華人在恐慌之中，我遲些又要回香港，我真的很害怕。你不要回來了，我不想你有事，不要回來了，大哥，不要搞了。家人有事，家人有事。大班，我想說一下，我想說一下中國的醫療制度，為什麼呢？其實我本來是一個很快樂的師奶來的。 在澳洲無憂無慮地生活準備，誰知在2010年的時候，我爸爸就入了大陸的一間醫院，因為我爸爸其實在大陸做生意的，一直都做了幾十年，是第一代的80年代已經入了去開廠的一些廠家，做廠的人。為什麼要在大陸做醫呢？就是因為他認識很多醫生的朋友。 而他亦曾經做過一個很成功的眼的手術，他就說香港的醫生又貴又不好， 於是當時其實2010年的時候是胃癌的， 他就入了去做手術， 誰知當時手術就真的很慘， 突然間發覺， 我當時其實在澳洲， 你聽不聽到啊？ 聽到，我聽你說。 我當時在澳洲一接到消息之後， 就立刻飛回去， 因為我爸爸個人就很有決斷性， 他甚至沒有告訴我們， 只是告訴我弟弟， 到發生事的時候我就已經直飛， 由雪梨就直飛回去大陸那裡。 見到他我自己就覺得很傷心， 因為問題是那間醫院其實已經是市內最大的。 我不想說那間醫院， 因為我爸爸還有些朋友在那裡做很高級的院長、醫生等等。 那間醫院我一進去已經覺得， 是非常不人道和沒有人性的， 還有我作為一個普通香港人或者在外地生活， 我覺得是完全不能夠接受， 原來一間叫做市內最大的醫院， 設備最完善的醫院， 我這裡不可以說很多時間講，一講就真的眼淚都飆。 但我其實寫了19篇文章在信報那個forum那裡， 而收到非常多的feedback。 所以由那時候開始，我和最大的問題，第一，大陸那些人是說得對， 我爸爸當時差不多是10,000元一日， 都不是問題，因為那時候我就10,000元一日就比香港的醫院貴了。是的，其實 他那些點滴，你說幾年？2010年。2010年的。那時候香港的私家醫院的私家病房都是3,000元而已。你說得對，其實我真的想不到原來大陸是這麼貴。還有我爸爸當時因為手術失敗，就入了去深切治療部，原來裡面有10多個人。深切治療部我後來我爸爸我很辛苦運回去下來，在香港的深切治療部是一個人監察著3個 重症的病人，但在大陸你真的覺得這樣都行，10個人沒有人看，進去就穿上我們要穿所謂保護衣物，但其實是骯髒，前面那張穿完就我們穿，然後又穿對他profile的一對噁心的膠拖鞋， 咁都算啦，入到去你淨覺得，我就覺得係人間地獄啦。 冇啊，即係你講呢， 俾錢都算啦。 我諗我哋香港人好多人都知㗎啦，不過有個問題就話，如果佢嗰、那個第一個收費嘅問題啦，第一個醫療水平嘅問題啦，嗱如果真係有疫症爆發嘅，嗱以前沙士嗰陣時咧就冇自由行嘅，但係而家今次 H7N9 咧，如果爆發嘅話咧，呢一班人咧啊，如果病咗咧，加就會。对你想想买奶粉来香港买啦，是人都知道香港的医疗制度比大陆好很多倍的啦。他的人会涌来香港呢、入去公立医院呢，他厂急症室呢，你不会不给他入的、因为他已经领了东西了嘛，难道你叫他在街周围走来，你根本他不入你都捉他入，你明白吗？即是那段时间 我们就很难应付到，你明白吗？ 如果我是大陆的人呢，我死都要死在香港，因为始终即有机会醫得翻啦， 同埋唔使俾錢啊嘛，仲有樣嘢， 同埋護理係唔同咯。 你知唔知喺大陸啊，救翻條命啊，我諗你啊先至係嗰個災難先嚟嘅，每日一萬，你諗下，正話聽新聞啊，嗰位女士而家已經累積咗300,000嘅入院費，你到佢出院嘅時候，如果醫翻好嘅，可能一頭兩半個月先出院嘅，咁累積到60,000-70,000嘅，你問一個大陸一個普通人，佢邊度有60,000-70,000去俾啊？ 我告诉你听，大班我当时就是见到有一个我想是农民来的啦，两父女吃一盒饭，即是没钱啦，就踎在那个即是 ICU 门口，因为他的女呢就不知道为什么无端端昏迷了，已经住了在 ICU 里面10日啦。我们不是跟他计咯，一日一万，他真是惨啊，不是他们会赶他出来的。我爸爸当时住在医院里面呢，他每几日呢就要先收常期。即是话譬如你已经医疗费你摆咗100,000喺度，你用得7,700,800啦，用到两三，用得剩返2,000-3,000呢，你要俾第二期嘅钱㗎。佢唔会俾你，佢唔会责你数㗎。佢唔系等于香港。所以我真系等嗰啲周围嘅即系人好惨囉。而里面嘅设备啊又要踎厕，我爸爸亦都试过系曾经做完手术要去厕所嘅时候，喺个踎厕度又晕咗一次。我话唉，我话呢啲乜嘢地方嚟㗎咁。所以我真的想问你， 是很悲哀的，那些都是我 们同千万不要回大陆啊，如果 我们已经发出了， 什么是必要， 我们已经发出了红色警告的 了， 我们迟少少会升级去黑色警示的了。 大班你留下这些死人局长啦，自己在刚才我听到高永文讲嘢，就不痛不痒咁，自己揽住自己的仔女，人哋那些就不理啲咩人嚟噶， 佢唔系人嚟噶， 反到去粒粒拎， 唔系佢唔系人嚟噶，官嚟噶。佢唔系人，佢官嚟嘅。唉，你记住就得啊，官。 大班有时真系，你话呢个台唔讲得粗口，而家好多人其实好想大声讲粗口啊。 讲粗口个台执咗啊，暂时过多几日就上翻。 唔系好悲哀啊，大班你真系，我俾呢个台真要做啲嘢啊。 好啦， 唔系好想讲粗口，但系 你继续 好啊，叫啲 你继续留意我哋个 Facebook 啊。OK， 多谢你先。 我会噶啦，好啦， 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最紧要啊。 好，拜拜，你都系咁话，拜拜。 拜拜，远在喺澳洲嘅， 我哋好难讲啊。我哋咧就系 身处喺呢个， 我哋身处喺香港啊，我哋就冇办法噶啦。嗱，而家好多听众咧都话买唔到口罩，咁尤其是买唔到咧呢个 N95 嘅。 系， 咁我一阵间咧我就会即刻去订噶啦。订咗之后咧，我就会喺网嗰度咧啊，通过我哋个 Facebook 咧，可以大家。可以同我哋订购啦， 订购啦。 如果做到嘅话，上个礼拜五咧，我仲有货嘅。我问过，但系而家有冇我唔知吓，我仲有渠道攞到嘅。咁另外咧，如果我哋入会嘅咧，咁我最好嘅意思就系呢个时候就真系大家利是啊，咩嘢唔好谂住啊，就送啲 N95 口罩先啦。咁入会嗰样嘢，我谂唔希望今日搞掂啦，我都唔知啊，因为我冇时间去处理。 系， 因为咧最重要，我觉得一样嘢咧就系处理咗呢、這个。N95 先，因为政府唔做嘢嘛，我哋咪要做嘢啦，所以我哋会启动我哋嗰个民间抗疫指挥中心，系咪系咪咁叫啊？ 应该系啦，我哋一定系抗 民间抗疫指挥中心，或者大联盟，咁我就会联合咧，以前我同你组织咗嗰个 N 咩 H5N1 关注组嘅， 系。 H5N1 关注组呢，其实我想提醒阿高医生，佢仲系我哋 H5N1 关注组嘅顾问嚟㗎。因为做咗官之后未辞职㗎。 我現在繼續會登他的名字，他盡快如果想辭職就快辭。你不可以辭職啊？我們不可以辭的。因為大難臨頭各自飛，我現在做了官。當年其實我們這個H5N1關注組，其實梁卓偉教授也是其中一個成員，誰知後來他做了官之後，他厲害。 他第一時間辭職，剛剛我支持的，但高永文就沒有辭職，他忘記了他有這個身份，入了我這個N95關注組，我們會將這個H5N1關注組和H7N9，即是我們D100,就會跟這個H5N1關注組合作。 就組成這個叫做民間抗疫中心，我們會宣布成立， 就會在我們D100的Facebook那裡， 就會有一個專頁提供最新的H7N9的資訊， 包括現在有多少個案例、死亡的信息，分佈在哪個地方，所有關於這些信息，是民間的信息，政府的信息，以及全世界就著H7N9的信息都會放上Facebook，以及亦都歡迎所有D100的聽眾，包括醫護人員，利用我們這個Facebook大家交流。 分發一些訊息，很重要的，當時H5N1的時候，那個訊息的堵塞是非常之恐怖的。因為現在政府準備封閉的，所以高永文，我以為今天有什麼重要的事宣布，8點就去商台，9點以後在港台，究竟講了些什麼呢？待會我們的同事會報道的，不是，原來是沒有料到，這樣你才令人害怕。通，有沒有料到？有料到。 有料到即是塞車了，是塞車。D100大聲台重新出發，D100還聲於民，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上班時間早上9點30分，這分鐘繼續有阿通阿彤帶你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西貢公路這裡真的有料到，有宗交通意外，入西貢方向近藍圍落斜有宗交通意外，龍尾排分逼屋落斜位，適跟車各位，盡量忍讓多一陣，麻煩重複地點，西貢公路入西貢方向近藍圍落斜。好了，看回港島區的車龍，港島告示打到過，龍尾徘徊在稅務大樓那邊。 东区走廊和洪水加上洛中环海景大厦没什么动过，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洛湾仔都去到管道口，暂时无需要间封置。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回中环中山纪念公园，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到女童军总会。 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排返到进发花园，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龙尾康庄道桥底。 新界區兩條隧道，思瑞加埋大學山隧道出返九龍，現時收費廣場車多少少的。哎呀，剛才聽到思華姐講有關大陸的醫院情況，真係唔係話唔得人驚，仲有思華姐嗰間頭先講已經係全國數一數二，仲要識人嘅醫院，你話嗰啲平民醫院真係唔知點算，仲記唔記得前兩日啫嘛，禽流感 H7N9。 在国内医院都能够写错嘅标贴，唔知写到H9N7啊，定系H N7九啦，都唔鬼理佢啦。呢啲大陆啊，点会有好嘢搞啊？喂，仲有啊，嗰啲贪官嗰张清单，叫你买嘢，又唔见佢写错系嘛？买什么表，买什么酒啊，买什么名牌啊？买什么手袋啊？嗰张清单啊，好清楚噶，真系啊。好啦，依次天气报告啊，现时温度咧暖翻少少。 19度，相对湿度百分之74%，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40至60，属于中等至偏高嘅，路边监测站60至90，属于个偏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多云有一两阵雨，今晚沿岸有薄雾，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就较大嘅吓，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还声于民， D100大声台重新出发啦。 傻姐，重新。 新出发，我已经准备好了智能手机、固网电话、电脑、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哇，阿通，你拿这么多东西做什么啊？ 24小时听 D100 大声台，更是要准备好所有器材了。 智能手机可以免费下载 D100 大声台 App， 或者用 TuneIn Radio App 搜寻 D100。 如果你用 iPhone 的话，还可以用香港网台 App 搜寻 D100。 得了，电脑上网去 D100.hk 网页， 如果用 iTune 听的话 On Library， 之后选 News 再搜寻 D100。 得了，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00， 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 live.d100.hk play.pls。 如果你有 PCCW、 iTune 都可以登入 D100.hk 收听。 要听要看大班林毓华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还可以登入苹果日报网页或者下载苹果 App。 得了， D100 大声堂重新出发，有更多更好的收听方法。 讲真话，做实事，有贡献。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大声台，大声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 星期六上昼八点到十点，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龙凤大茶楼。 下昼一点到四点， 周末饮冰山。 下昼四点到黄昏六点， 恩典时刻。 黄昏六点到晚上九点， 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九点到凌晨十二点， 怒汉推歌，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文。 你话干预又好，你话系要参与又好，即系话香港行政总统嘅选出咧，中央有个权力。即是有权力要参与这件事，即是有个不是只是说礼节上向中央打个招呼，就香港人要选乜人，来选乜人。 这个讲法已经扭曲了那个基本法的意思的了，那个不是叫选举权啊，那个叫任命权嘛。即是说我们选完之后呢，没错是要即是选举结果要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咁呢一点呢基本法寫咗落去㗎啦。咁但如果将呢嘢引申到呢选举权嘅话呢，咁我就好奇怪。 局部扑杀或者全部扑杀加球。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好啦，继续讲你风波里茶杯啦，大班。 唔系，真系好担心啊！你个问题就系、是，如果国内咧爆发呢个 H7N9， 其实已经系 啦，已经华 南 有啦， 喺呢个华南地区系咪？ 吓，华东， 华东地区已经爆发咗噶啦嘛。仲有华南地区个情况咧，我哋又唔了解啦。 系。 仲有死咗个万几只猪咧，到而家都未有一个说法噶。 河路漂浮啊！ 唔系，到而家都未有一个说法噶。咁再加上內地啲醫療制度又唔係咁好啦，啲設施唔係咁好啦，仲有一樣嘢要收錢，用者自付。 收咗我先㗎。 如果你領咗嘢喺國內 H7N9， 如果喺內地啲同胞呢，佢要每日俾10,000元。 嗯。 點俾得起？有幾多個人可以？我而家唔好講內地啲人，唔好講啲暴發户啦，當然。暴發户就好似我哋正話講過啦，有啲人講嘢講15分鐘。攞10,000元啦，攞千几蚊啦，吓，唔系个个人揾钱能力咁高噶嘛？如果佢哋领咗嘢，又一怀疑自己领咗 H7N9，发烧嘅，又咳嗽嘅，啊，佢又要锡住自己条命仔嘅。佢第一樣嘢咪走嚟香港囉。 又對香港醫療個制度有信心㗎喎。 第一樣嘢就會走嚟香港，跟住佢自首啊，過咗關之後，佢當年嘅抵類政策咁啊。 我發燒。 走去醫院我發燒。喂，你唔到，第一我哋香港醫院好有人道㗎。呢個我支持㗎呢、這個。一定要收佢㗎，唔好講話懷疑佢有 H7N9 添啦，仲即刻要同佢隔離呀，同佢驗嘢啦。啱啱，因為我正話入境嘅時候 你給了一張紙我嘛。你告訴我如果我有什麼事我要跟醫管局報到嘛，那整班人不要說多了，每間醫院來幾十個這樣的人，你香港的醫療 體系怎麼搞呢？是不是會在香港會立刻散播這個病毒呢？ 高醫生要出來解話，怎樣應付啊，每間20多個。 所以個問題就是說，現在你751來緊了，殺到來了，50萬人次，起碼我估計起碼超過50萬人次會來香港的。那我們的醫療系統有沒有考慮到是不是可以應付呢？來自現在難聽說，雖然未曾封大陸做疫區，喂，已經在內地爆發了這個 H7N9， 亦都證明這個來勢洶洶，大家都知道很毒的了，大家亦都知道呢沒得醫的，差不多。你知不知道這次 H7N9 是不可以用類固醇的，已經知道我已經跟這些教授談過不可以用類固醇， 但好像說有另 外的，有醫生說特敏福還可以止咳，有些就說未必得。所以呢，在醫護人員來說呢，他們根本都不知道怎樣去應付這個疫症的。在這個時候你政府就走出來呢，就在安慰市民，這個錯的。我就說過，政府要做的事就期望管理，政府應該在這些情況下只有做多不要做少。有個人版的，這個叫曾蔭權，當年這個墨西哥爆發豬流感，喂，109,000里，他第一時間立刻在香港處理，那你就控制到那個， 有封酒店又停學的， 那你就控制到那個疫情又好，就算控制不到或者沒有做過任何事都好，你起碼管理了香港人的期望，這個就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做法嘛。現在政府不做，我們就 D100 做咯，所以千夫所指我都要做的，是狼來了的 D100、是嚇親人的了。你知道我見到我的朋友，尤其是退了休那些沒事做的那些，走啦，我說走啦，在香港做什么啊？现在我们电话旁边有位方小姐，早晨，方小姐。 早晨啊，大班同阿德方。 你好，你好。 系啊，你好。 有咩想讲？ 我想讲一讲啲经验啫，一路听住呢几日咧，咁其实就系一个问题。我哋啲师奶咧，原先系冇乜意识嘅，因为我原先咧喺啲超级市场嗰度见到啲口罩咧都仲有嘅，都好几十即系喺度嘅，但系咧呢两日已经冇晒啦。即系万宁嗰啲都已经冇啦，即系基本嗰啲。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讲威远啦，旧年啦，我屋企有老人家有长期病患嘅，咁咧就有唔舒服，咁佢 call 咗我搭车，沿途咧医护人员已经系问得好详细嘅，咁我已经话有肺结核啦，曾经咁，跟住今次有痰啦，咁各样各样，去到威远分流，咁跟住都系话咗即系已经讲晒个情况噶啦，咁其实。整个过程是用了十几个钟头，他才将我奶奶放入低压病房。 这个医生的判断，急症室的医生判断的情况， 是其实他最后他就说他肺炎。 是 但是如果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如果是有流感或者是各样即是疫症的话，其实在威远里面你想想他们，即可能你们要下去望一望，其实他那个急症室呢， 好多人 的等候病房咧，系好挤逼，好挤逼。咁同埋咧，我本身我就觉得，因为2003年嗰时都听过大班嘅节目，咁其实我哋都系好感激啲医护人员嘅。 系 吓，咁咧当时即系我讲翻旧年嗰时，我奶奶响嗰个等候病房嗰时咧，咁其实系见到啲医生咧系即系譬如有啲见习医生咧，佢会一路 call number， 佢一路揾嗰啲病人噶嘛。即系到某啲病人嘅时候，去 call， 譬如123咁，咁123喺我隔篱，咁但系可能有啲 petition 遮住咗，咁我已经系嗌一句医生咁样啫。但系隔篱有一个资深啲嘅医生咧，喺度处理紧病人嘅，佢已经话：你唔好系唔系都嗌医生、啊，我哋好即系好忙，好多嘢做嘅、啊，你唔好系唔系都嗌医生。其实我想话俾个即系初级啲嘅医生听，有个病人喺我侧边，系你需要揾嗰个啫。即系佢哋嗰个紧张度咧。 是啊， 即是那个忙，即是处理那些事已经是根本是应付不到。 不是，他们现在是忙于奔命的，你记住以前医院呢已经是7个盖冚10个桶，现在就5个盖冚10个桶的。 所以你們都要諒解醫護人員的我很諒解的當時他們的腫瘤科那些要等四個小時我們都是很乖地在那裡等沒有人吵有公公婆婆吵我就說他可以這個醫生廠在做處理你的病症你應該是要更加尊敬這些醫生 要理解他們的工作量但是你說那個病房的等候區那些真的很恐怖而且有些人都是不記得戴口罩的應該要即時去現在醫院還有沒有口罩放在入口被人拿來戴的應該沒有是叫你買的賣機兩元個 但是情況就是有些根本都自己都不記得了這件事還有在急症的時候譬如有些10多歲的小朋友肚子餓我都跟他爹地說你不要在那裡吐你可以去私家醫院因為我們有保險但是老人家那些是沒有保險變成他的病歷一直都是在威院的那些一定沒辦法都要在那裡做如果太輕的你說普通肚子餓我們不如上人拿那你還直接可以入院還快脆 又有保險金減輕少少這樣的意思是啊總之就自求多福最重要是注意自己家裡的環境空氣流通衛生條件要好還有盡量少些不要去那些有家禽的地方街市那些要小心 其實一般我家人跟國內交往都多回公司各樣 咁但係佢哋都已經係話驚唔到咁多㗎啦。即係盡量做好自己就話,如果我哋自己冇必要都唔好去啦,去少啲囉。唔得㗎,根本你做嘢冇可能唔去。咁要預防啊,咁我都明,咁但係真係要小心囉。係啊,即係你盡量就而家意識到就係話我哋自己傷風感冒,我哋自己戴口罩先囉。 拿回口罩出來如果我們香港能夠在巴士、地鐵如果看到個個人戴口罩你起碼影響自由行的人大家有個公德心做得多做得多還有最重要是為了自己又為了人這些就是絕對是為人為己就像梁振英那樣說人人為我 大班你想想你們2003年那時候你們風波那裡講完接著到毛舜筠和阿蛋哥那裡都會很緊張去做這件事是啊那時候爸爸媽媽查小欣都會再講的大家一直提醒著雖然好像很緊張的狀態 但是你好像剛才你說的高醫生那些完全我剛才聽他上台因為我駕駛回來我都聽到他都是很輕描淡寫地剛才那位醫護人員說話變成其實可能有些人真的沒有去想這件事但是可能有些學校已經去買那些口罩一掃就已經掃走了 不要緊,如果我們D100可以做得多少就多少,我們每一個節目我都跟你們說了要特別關心這個H7N9的發展 但是亦都會有人會覺得我們太過緊張不要緊,我情願得失了一些聽眾,有人可能覺得我們討厭,甚至乎有人覺得我們卑鄙都不要緊 那就糟糕了是啦都沒有人會幫到你多謝你說祝你身體健康還有家人健康好大家這樣謝謝其實高永榮說到隨時就會撲殺家禽所以我自己覺得雞飯也要小心其實現在我不是賭米其實我覺得現在不應該去街市了已經小心尤其是我覺得是不是這個時候 是不是政府應該果斷一點停止那些活雞來香港呢 因為現在的雞去領H7N9和H5N1不同 以前的雞如果領了東西H5N1就發雞瘟 它病的你起碼知道 現在的雞H7N9去領了東西之後 仍然是很健康的仍然是很生猛的因為它已經接受了這種病毒 這樣你才難detect,即是難去發現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是不是我們政府應該停止活家禽入口呢 第二件事,五一勞動節,黃金周有50萬人撤離香港 現在今日報紙又賣了有很多人將那些民居改了賓館招待旅客我不是賭米的這些是好事來的但在這個時候倒過來政府應該有管制是不是那些自由行的人如果你沒有安排好酒店的住宿就不給他們來不要緊的我那時候在加拿大我們在60年代70年代去美國過關 駕駛給車牌給他過關看看就過關但他都問你一件事有沒有酒店有沒有錢用銀包拿錢出去給他看如果我們對自由行的旅客很簡單的問問你有沒有訂到酒店你有沒有證明你沒有訂到酒店麻煩你對不起你不要入境我們找回那個聲帶<笑> 正如鄭先生打電話我們其中一位聽眾是醫護人員他打電話給高永文質問高永文關於夠不夠病床夠不夠醫護人員看看高永文怎樣回應他鄭先生就打電話來說他不接受高永文的說法他認為他是耍他的我們公道起見也給大家聽一聽 電話我們現在有鄭先生鄭先生是醫護人員早晨鄭先生早晨鄭先生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因为我冇离开个公共医疗个体系嗰边。 多谢你，多谢你。 但系我首先讲一样嘢先，我哋啲医护人员基本上系好担心，医管局里边啦，好叻啦，十年里边就喺马嘉烈嗰度咧就整咗1400张嘅隔离病床啦。 系全香港，唔系净系马嘉烈。 系啦，系啦 ，OK， 1400张 ，OK。咁我想问一问咧，呢1400张咧系 serve 俾本地居民啦，定系加埋自由行内地居民啊？当五一黄金周嘅时候咧，有大量嘅内地居民嚟香港嘅实即系旅游嘅时候，真系爆发咗嘅时候，呢1400张嘅病床可唔可以 afford 到我哋本地嘅居民？第二个问题就关于咧医护人员不足啦，我哋有130% 嘅内科床满咗，应该点样协调呢？是不是会有好像以前威尔斯那样其他病房，即例如外科啊、骨科啊，加收其他的内科病人谷到爆一定要变 100% 呢？是我想这些问题你们要处理咯，因为经过十年沙士之后十年呢，我想很多听众或者很多医护人员对于这个防疫的问题是很担心。 好，首先那1400张的即隔离的病床呢，其实我们就不是划分它是要来即是内地啦，又是香港人嘅。不过呢严重嘅情况係需要用到呢啲呢，即係我哋喺人道嘅立场嚟讲，我哋係唔会分咩人，就算其他外国人嚟到呢，如果佢係需要用到呢啲病床。不过呢我哋个策略呢就係喺即係唔係话即係希望嘅疫情喺香港度爆发，然后呢就睇下我哋会唔会。 打得好囉，但你而家俾我哋嘅信息你哋都係冇好似条条成懒懒行㗎嘛。 屌揈就冷冷闲啊，就冇答到个问题嘅。其实好简单嘅，高永文你咪照实讲咯。我哋香港嘅医疗系统系先医后钱， 先医后付钱 啊，先医后钱。仲有一样嘢咧，就所有病人咧都悉心照顾， 中门大开系 啊。你谂下，如果有内地啲同胞自由行啲人嚟到香港。喂，你去到任何的地方而家都系噶啦。如果有检疫嘅，你填张表，佢跟住嗰张表嗰度咧，你有张单张叫你搣咗袋喺袋嘅。如果你有咩事咧，唔该你打呢个电话去接触当地嘅医护机构啊。喂，呢、这个就系嗰个制度嚟，呢个系世界卫生组织嘅规定嚟嘅。咁如果有自由行嘅人入咗境，佢领咗嘢，佢发现自己发高烧，佢怀疑自己有 H7N9，佢走去威尔斯好，走去马里好，走去任何一间东区、西区、乜区医院好， 政府医院 啊，港华医院好，伊丽莎白医院好，佢走去急症室话我怀疑我有 H7N9，我感染咗，你点处理？你咪第一时间要 醫佢啦， 係啊， 隔離佢啦， 檢 驗佢啦。咁我哋香港有冇咁嘅設施咧？如果5000万人嚟，五十萬人嚟，唔好講多啊！啊 10% 就50000啦，1% 就5000啦，0.1% 咧就500啦，就有500人走去你醫院嗰度話我 surrender 啊，唔係佔領中環自首啊！我是去医管局，我是自由行旅客，我走去医管局啲医院嗰度自首，话我有怀疑自己有 H7N9， 咁你政府点处理？我哋有冇足够嘅资源去处理？咁如果冇嘅话，个答案如果系阴性嘅话，而家又阳性又阴性噶嘛？ 系 好多人就唔明咩叫阳性，咩叫阴性？ 阴性即系 阳就 yes， 阴就 no。 系啦，冇 错。啊，如果验咗出嚟系阴性咁啊，冇嘢啦。 冇事系啦。 如果驗咗出嚟係陽性嘅， 係大件事。 咁點咧？嗱，所以政府完全係冇做過任何嘢嘅。嗱，仲有一樣嘢，個 timing 問題啊，有陰謀論，我同大家解釋一下。 係 袁國勇靜雞雞運咗入去醫管局一個旅行團嗰度啊，一個考察團喺上海，翻嚟之後咧就嗱嗱臨咧嗱。梁振英去博鳌之前就话好多口罩，林郑月娥巴闭啦，我啱啱琴日先同十几个部门开会，责成佢哋咧走去处理呢个防疫嘅工作，但冇具体交代做咗啲咩嘅，准备做乜噶？跟住到高永文今日要连林咧，叫去两间电台，喂大镬啊！话俾你大难临头啊！即系我话俾你倒翻转头，可能啊袁国勇去大陆攞咗啲样板翻嚟，而家喺度化验紧。可能覺得有料到，可能已經發現了人傳人，那又怎樣？所以這班人才走出來說話嘛。我是很害怕的，我就不是狼來了的，我只不過呢就只有殺錯沒有放過。因為我們這一百呢，我們那個、抗疫指揮，民間抗疫指揮中心呢，除了會發出旅遊警示啊提供資訊之外呢，我都希望可以提供到啲口罩啊，一啲防疫嘅保密啊，啊即係隨身保、啊、 防疫方法啦，或者係、 啊、隨身保啊，啊俾我啲聽眾啦、啊。另外我哋都喺度開始鼓吹啦，大家注意衞生啦、 啊， 少啲去街市啦。嗱、啊，仲有一樣嘢話俾啲菲傭聽啦，大家屋企都有家傭嘅，佢哋去街市要小心啦。你叫佢唔好去啲雞檔嗰度啦，唔好買雞啦。第二樣嘢，禮拜六禮拜咧，嗱，我記得當年沙士嘅時候，我哋都有呼籲嘅，叫佢哋唔好去中環，唔好去踎，好牙煙嘅。嗱，呢啲嘢我哋全部咧要做嘅。嗱，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有位醫護人員，譚小姐，早晨，譚小姐。 早上啊，大班。 你好，你好。 喂，听唔听到？ 听到， 听 到啫。系啊，唔系啊，因为我想提一提咧，其实唔需要发烧都可以过关嘅。其实佢哋过关之前食咗 Panadol 已经够噶啦，佢已经可以冇烧咁样行翻入嚟，跟住就入去急症室噶啦。 去自首咯，系咯。 系啊，咁就其实系 check 唔到嘅。 我琴日同个教授倾过嚟咧，佢话呢样嘢即系 H7N9 咧，要全服7日先发烧嘅。咁我一发烧咧，嗰啲人就行唔喐噶啦，大班你唔使惊咁，咁你同唔同意啊？ 我觉得佢哋真系会落嚟咯，真系，我觉得，因为实在系香港医疗系真系来者不拒。 咁特耐真系啊！第二样嘢嗰个比较都系天渊天 同埋咧，其实你而家其实医管局咧，我哋已经有个 winter search 噶啦。其实我哋已经外科其他地方咧，已经系接收紧一啲内科嘅病人啊。 哎呀， 系啊， 即系当时沙士嗰时已经系咁噶啦，你记唔记得啊？ 系啊，但系而家其实我哋每年都有 winter search 噶，我哋都系要做紧呢样嘢嘅。咁即系我哋外科啊、骨科啊，其他啲有可能佢哋已经安排咗一啲嘅内科病床咧，要我哋收嘅，我哋收紧嘅。咁变咗我哋其实我哋已经好爆， 我 哋 本来我本来谂住下个月， 其他都系。 我本来想下个月去做手术的，而家都不做了，不要搞了。我本来做骨科的，我去做 fusion 了，我现在不敢做 了。是啊，你 现在想着可能去美国做了，不要搞了，真的。 是啊，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病房都爆到成130几、120几，其实真的是很恶劣的，其实那个环境。 你要紧守岗位、啊。 我当然啦， 亦都鼓励，鼓励下啲同事啊。啊，有咩事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或者上我哋 Facebook 啦，俾多啲资讯我哋啦。 咁同埋其实我都见到有啲资讯就係话，其实佢哋都其实我哋上嗰啲人都有做嘢嘅，其实佢哋都有啲notice 出嚟呢，就话睇我哋揿嗰啲 PPE 嗰啲嘢嘅。咁即係啲防护嗰啲嘢。咁而家 好似话够嘅，好似话暂时都够 嘅。佢尽快叫我哋去 order 嘅都有嘅。 哇，好啊。 同埋我哋都开始做緊一啲提醒返啲同事做好多嗰啲防御嘅嘢囉，其实都有做嘅。 係呀，對佢戴返手套啊。 呢啲不嬲都做㗎，不嬲都做㗎。 嗯，好啊。 咁医护人员喺呢个影个方面会一路继续保持嘅，反而即係民间。 我哋对医护人员就好有信心嘅，对香港医护人员。我哋对嗰、那个大概设施啊，同埋嗰个能唔能够应付到嗰个疫症嘅来临呢，係有怀疑嘅。其实我哋唔係怀疑医护人员啦。倒返转头觉得医护人员呢唔足够啊，呢样先令人担心。 反而另一方面呢，就我哋想讲嘅就话啲死咗啊，而家成日话啊，琴日话边度中环又翻嚟都死咗，究竟死咗系点死啊？究竟啲死咗系边一类别嘅雀仔啊？喺香港嘅自雀仔，定系飞国内飞嚟？ 多谢阿方小姐啊！ 啊，咁呢个方面咧，都系应该政府要早日发放啲资讯，等我哋知道点解突然之间哇，一讲 H7N9又咁多死咗又出现嘅咧。 多谢阿谭小姐，多谢你啊！ 咁所以呢呢、這个呢即政府发放嘅信息呢就唔好似以前咁。 唔係，我想问下你係做个深水埗区议员啦。 係。 点解成日都喺阿基嗰度有啲死雀嘅呢？ 因为嗰度啊有一大佢近有一个熟食家禽市场啊。咁於是呢有好多嘅啲黑即乌鸦呢就喺嗰度觅食咁样嘅。有个蔬菜市场，有个熟食市场喺嗰度嘛。咁所以 经常嗰度有啲死乌鸦嗰度， 有啊， 咪好多年噶啦， 系啊系啊， 咁你先得人惊噶嘛？ 呢个就有需要啊，有关部门。 嗱，我哋节目时间又够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